为陈奥延期一年有助他反思不足和改善战术。两人都说会以争取奖牌为目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5人确诊新型肺炎，94宗是本土病例，河南占41宗，江苏38宗，湖南12宗，湖北3宗。境外输入病例有31宗，无新增死亡或者是疑似个案。新增的3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8宗来自本土，河南和湖北各有4宗。内地至今有93,826人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87,587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大阪之西北偏西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西部，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98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38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9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3元跌6毫，阿里巴巴188.8跌4.7，快手89.5升4.6，比亚迪股份260元跌15.2，美团222元是升7.8，中芯国际26.95跌1.2，盈富基金26.84升1.4，吉利汽车26.45跌8.5。恒生中国企业95.02系升5.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89，瑞士法郎8.504，澳元5.723，加元6.193，新西兰元5.459，欧元9.15。每百日元对港元7.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77。港金现价报16,110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73美元，卖出1,73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九龙医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车多，在新界青衣的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咧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天水围天池路方向元朗。另外，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在这里我们祝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亦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所有 DJ 同你继续倾。 喂，马生，会不会黑 sell 了一点 啊？少少，那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多 耶、yeah! 生日快乐，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国剧830号手就位。想做明星的逆子梦多次后悔，甚至想逃走。 这些有承诺，其他人都吃，为什么你吃不下？ 其他人吃不代表其他人愿意吃、喜欢吃、想吃。 到底他捱不捱得过军营生活呢？ 晚晚看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嘅第一次充满住愁绪噶。 如果当初懂得爱看开，如今应该不需要拍台，或者可再相爱，彼此处得更自在。谁不爱，仍很感激你自然能耐，如说了我。 陈雷话：今次是他第一次用钢琴作曲，相比起以往的作品，他觉得旋律创作上面出到嚟是有不同感觉的，配上直白的歌词，成为一首自我反省的情歌。 你我爱得似乞丐， 曲词都是陈雷，编曲 Perry Lau， 今集 Upper 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陈雷，我想和你好好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咩我都做噶。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早陪我吃早餐。 咁 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10点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都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梁家章，星期一早上10点搭2个滴滴。 早晨早晨，我是 Sarah 李丽蕊。哇，今个礼拜不停咁听到人叫 Sarah 快啲 Sarah 快啲啊！ 早晨早晨，我是反拉车边强。 什么叫反拉车边强啊？ 我不喜欢啲人拉车边。 但你成日拉人车边。 是啊，但我今天就反。 但他好靓仔喎。 是啊，我先咪 神返嚟嘛，星期一啊，星期一精神爽利啊。 我今天才不精神啊，我今天仲要是肿眼。 嗯，其实不觉 得。 我 觉得我自己。 你不讲我不觉得。 吓？ 是啊。 我好觉喎。 唔觉。 今天 不 好觉。嗱，我不知道你琴日。因为呢刚才呢 ,Sarah 返嚟呢就跟我讲过，因为有一隻眼发炎啊，咁样眼睛发炎咧，其实都几麻烦噶，因为你睇嘢咧就会有影响啦，唔舒服啦。 我就觉得有啲嘢遮咗，即系遮啲马咁样咧，系啊，呢度肿咗嘛。 系，同埋咧，我谂你冇痕嘅感觉。如果你有 痕， 有痕啊， 有痕， 痕仲辛苦，因为你一明知唔拗得啊嘛。 系啊。我拗啲嘢咯， 身體任何部分咧，風冷又一痕咧又唔拗得咁，咁啊真係坐立不安。 我寧願痛好過痕啊！ 係啊，坐立不安啊！仲要咧，有時痕位係好不雅嘅位咧， 一定要執佢。 你唔知點算啊？ 我拗噶，不雅嘅位都匿埋拗咯。你唔拗，你唔覺得你硬係個腦不得咁諗緊？ 係啊， 好辛苦啊！ 其實男人一樣啫， 我明㗎。 拗點都要拗， 要拗嘅。 咁我哋好啲嘅，如果我哋係褲袋嘅話，咪伸喺褲袋裏邊地下。 工作咯， 靜雞雞咁拗佢兩嘢咯。 係啊，忍唔到嘅，我覺得恨係忍唔到嘅，所以就我都係衰嘅，我自己多手啊，拗拗正幾次之後嘅話咧，又發覺佢越嚟越腫。咁就而家我眼袋咯，你而家去睇 睇到啊嘛，睇到多咗個 contact 咯， 係啊，多咗個 contact 啦， 多個 contact， 我已經擺咗幾蚊落， 起碼幾蚊都擺咗落。 聽講請你食嘢， 好啊。 但細路仔到而家咧，其實我哋即试过好多次咯，即系手污糟摸过一啲地方咧， 系啊， 发炎有冇试过 啊？如果你翻学就有人话你噶啦，将人哋冲凉啦， 系啦， 生眼跳针啦，咁嗰啲啦， 我最怕眼嘴角。嘴角生三粒嘢嗰啲， 系啊，嗰陣時候話疱疹啊嘛， 係啊係啊，有咩人 笑 噶啦，有 人笑你噶嘛，係 啊， 真係好慘。 但係個嘴角一污糟咧，有時食咗啲嗰啲燒鵝啊、臘鴨啊，就 又唔抹嘴 嘅，篤一篤咁佢就 有毒嘅嘢嘛，係 啊， 會唔會你講緊呢一隻？ 係啊， 都係。我希望快啲好翻啦，我已經滴咗眼藥水噶啦，希望唔會傳染。 祝你快啲好翻， 多謝你。 人哋話眼吊針會傳染喎，係咪啊？即係呢個迷思，你有冇聽過？ 眼吊針會傳染？ 人哋 咁講，裝人哋沖涼先至可以。有噶嘛？ 梗唔系啦，呢个系呢个社会传说嚟嘅啫嘛，江湖传闻嚟 嘅 啫嘛，系咪啊？即系你咁讲，睇 A V 嗰啲油麻地院出嚟嗰啲只眼肿晒啦，全部 嗰啲唔装噶嘛，嗰啲系 名正言顺，俾钱嘅大佬。 原来个分别就 系 咁样， 俾钱就要 有俾钱，冇俾钱哦， 系啊， 系 啊， 明白。总之点都唔啱噶啦，装人就吓。喂，好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节目翻嚟咧，我哋首先咧就系咁嚟讲下今个礼拜我哋啊喺呢个周末点过啦， 好的 啊， 等咗两年啊，呢个太演唱会。中意呢个七号、八号顺利举行啊！咁啊，非常之有圈中好友一齐去支持。下一次演唱会又会几时举行呢？就睇下 Patrick 地啦吓，又要搞搞佢，谂谂佢啦。 好啊！ 好，星期一早上带嚟有泰杰嘅一首旧歌，叫《全人类高歌》，送俾大家吓。今日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30度气温，相对湿度82%啊。未来数天仍有骤雨啊，本周中期天色又会哦正啊，太阳出翻嚟咯。 嘅呢首《全人类高歌》喺呢个早上啊，十点搭四开始，我哋嘅风骚浮人呢个周末到底大家做住啲乜嘢咧？咁样样 系 啊，咁你例如好丰富啦。嗱，我啊咁样嘅，我今日听咗上个礼拜嘉宾陈仲谋医生讲啊，佢做两样嘢，如果你仲记得，第一样嘢游车河，系啊，第二样运动啦。 佢自己啊，即系私底下， 佢自己私底下， 佢作为一个精神科嘅医生嘅话，佢点样减压？ 点样减压？ 嗰阵时你唔喺度嘅，佢又讲两样嘢，佢自己嘅系啦， 游车河同埋系 做运动，踢波。 我咧就喺呢一个周末咧，我就参照佢呢个讲法咧，我就做咗两 exactly 呢两样嘢啦。做运动，其实做运动咧都系有少少咧心理咧迎战琴日打针嘅，因为琴日打第二针咧， 咁啊，担心你， 我就你唔使担心我啦，我自己咧就好有信心嘅。不过咧，为咗等自己更加有信心咧，我依家就 keep 住咧日日做大量运动啦，咁样跑步啊，做即系做翻晒所有嗰啲， 呢个系你悟出嚟嘅道理嚟嘅，即系冇人叫你咁做嘅。 冇人叫我 咁做，你觉得你自己应该要， 我觉得系要 train 翻 个 醒翻啊！我希望入边副计瞓咗好耐， 系等于你 好似你把遮，系啊，好似你把遮， 要叫醒佢 啊！ 我要 你讲嘅嘢，我记得噶， 我要 叫翻醒我嗰个防御柜桶啊！吓，唔系系统啊，因为旧旧啲系柜桶嚟噶啦。 防御柜桶系 防御 柜 桶，系啦， 要 醒翻啲。 新闻报道员报错咗， 系啊，我知你讲。 佢哋讲紧有个咩美国发现咗有一个系统，佢哋话美国发现咗一个柜桶， 兜唔到，兜唔到， 佢自己想笑，你明唔明？ 系啦，咁第二样嘢。点解无端端真系游车河咧？咁当然除咗听咗阿陈俊文医生讲，因为咧我咧就拎咗两个嗰啲旧嘅表，我唔知道你哋咧有冇拎啲表去整噶？因为有时嗰啲心唔知道又断咗啊，又唔知咩？咁嗰两个表咧，其实我摆咗嗰个师傅度咧三年噶啦， 三年， 我几乎 可能随时唔喺度， 咪咯。 都摆得冇咁耐， 唔系个师傅系好精作嘅，咁我成日都谂住人好衰，好难嘅，迟啲先啦，因为个师傅熟嘅，咁又唔会 charge 仓租，咁于是就有一个依赖就，迟啲先啦，迟下三年，咁我 佢有拖延症喎， 我有拖延症噶，系 啊， 我就令自己唔得啦，我要用一个叫做游车河嘅心情揸车去，咁啊揸去东区，系攞翻嗰啲两只， 香港嘅东区， 香港东区，因为我成日觉得哎呀好远啊，又要过香港。 远啊，揸车， 人 揸车其实最舒服 噶啦，自己噶嘛， 过两条隧道。 咁最后我都系将呢个隔，我都唔记得个表系咩样，我睇翻三年啦个表，哦系呢个样咁样，即系我都几乎唔记得我啦。咁咯，咁我就终于完成咗啦。呢个周末咧，我觉得好嘅，又打埋第二针咧，咁啊放下心头嘅大石啦。 系啊，今日都精神健健康康啦。 系啊， 但系其实琴日都好正喎。佢话佢去打针嘅时候见到有一个即系上一年纪嘅伯伯，咁跟住阿伯伯就同佢分享，系嘛？我觉得呢个都可以分享。 伯伯， 我觉得真 系 唔错。 嗱，其实咧，我琴日就我坐的士去嗰个打针嘅 center， 咁咧上车咧就有位。佢唔係頭髮白曬，係冇曬頭髮啦，即係應該感覺係冇曬頭髮，所以唔係白曬，係冇曬頭髮嘅司機哥哥啦、叔叔啦咁樣。我就話：咦，你打咗未啊？因為我話佢聽，你而家車我打針啦，你打咗未啊？佢打曬啦，咁樣樣。咁我話：咁有冇事啊？咩事都冇啊，冇啊，打曬兩針，乜嘢都冇 feel 唔到。 兩針都冇， 兩針都冇， 幾好啊！ 身體健康啊，啱啱啊？你嘅智商你一定覺得。 當時我就話：叻阿伯，身體健康。嘿，啱啱錯。身体唔健康，哇！点解啊？ 嗱，系咪值得听啊？ 系啊， 阿伯嘅阿伯个智慧之言就话啦，健康嗰个底咩个防御系统就会出嚟同佢打仗啦。 系 我嘅防御系统都瞓晒觉，啲入敌人入侵晒，入侵两次， 几好啊！ 入你随便坐， 系 随便坐，上床掀被 噶。系啊，我继续休息，你中意玩咩玩咩。即系佢意思啫， 系阿伯嗰啲智慧真系犀利啊！ 我又谂起好似系，如果防御系统系醒目嘅，出嚟同佢挥啦，挥就会发烧，挥就会有少少诸如此类嗰啲副作用，佢咩都冇，佢话，所以我怀疑我啲防御系统关晒噶啦。 系啊，你想象下啲僆仔系咪？啲僆仔咪好中意啊，就唔知乜啊湿一湿嘅话，或者系唔舒服嘅话，就即刻发烧噶啦。 系啊， 但 系 B 先容易啊， 嗰头佢好翻噶嘛。 系啊，一路发烧一路玩噶， 反应好大系嘛？即系佢自己个防御系统对于一啲病毒嘅入侵嘅反应应该系好大，但系亦都好快打得冧。 冇错， 系咪咁讲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你今日咁健康，我哋都唔知系咪开心嘅事。同埋你应该考虑打第三针。 唔系啊，我有嚟玩。 好、啊。 我怀疑佢冇打针，呃我哋、 哦。等我哋试探我哋对于佢嘅关爱。 我本来应该开心嘅，谂翻阿伯讲，我谂我个防御柜肚都可能弯咗，所以咧就系唔算。 嗱，老老实实，你真系有冇打针？ 针口又痛嘅，针口又痛嘅。但系呢个上次都有啦，同埋你打咩针个针都痛啦、嗯。我觉得咁呢个已经唔算，我觉得已经唔可以当系副作用啦，少少都有嘅。 正常 嘅，但系就冇嗰啲阿马伯啊，马伯即系 上次又发烧啊， 又发烧又脚震又唔知咩， 又 失禁啊，咁有冇失禁啊？ 失禁冇应该，我禁住， 禁失禁， 佢已经唔记得啦， 夹住夹住 夹住只脚，夹住只脚，跌翻入去， 系啦。 所以如果系你哋两个唔同嘅反应嘅话咧，估都估唔到哦。感觉上系会觉得，如果阿伯讲嘅理论系啱嘅，应该你系调翻转啦。你应该哇好精神啊！我谂住打第三针、第四针啊， 系喎系喎， 应该调翻转啊嘛。咁我就觉得系你健康过阿小强啊嘛，但系又估唔到嘅就 系 倒翻转呢一个。 佢真 系 完全冇事，佢今日好精神。 有嘅，不过真系唔系好大影响，都系针口痛。 针、口痛梗系会啦，我事后揾个圆规吉你啊， 咪咯， 系咪唔真系打蜡，揾个圆规吉你，你都痛啦， 系你飞枝都痛啦。 即系等于咧，我想炒咗少少，你有冇听过咧？饮咗酒块面唔红嗰啲系好定唔好啊？嗱， 唔 好咯， 系啦，唔红 入骨啊嘛， 系啊， 唔系啊，对唔住啊，红嗰啲人唔好啊，原来。人哋话红嗰啲人唔好啊！ 诶，我又倒翻转听翻， 所以嗱呢 啲好多版本。 有啲人话咧，如果饮完酒，砰一声好红嘅耳仔红埋嗰啲咧，就缺乏一种酵素，咁就唔好饮多啦。反为咧饮咗面咧，饮咗酒咧，块面冇乜事咧，嗰啲就 O K 啦，即系咁样。我又唔知边个讲啊。 我又听到另外一个嘅谂法嘅讲法嘅，就系讲话咧，就系唔红嘅就系唔好，红嘅咧系因为咧你嗰啲酒精咧全部可以挥发晒出嚟嘅话，所以你咪红咯。 专业人士。 但系你好快咧就会冇事噶啦。但系如果你话系唔红嗰啲咧，佢话因为会入骨啊！我听人咁讲嘅啫， 我都有听过。 我觉得咧，因为咧就系来自两批唔同嘅人，有啲人我饮完酒嘅，我唔红嘅，我咪梗系话俾你听，唔红好啊！ 系啊，梗系啦。 我觉得系咁咯。 但系应该有啲根据嘅啫，应该问下意思。我真系唔知，但系我最近听咧就猛话，唔系啊，红咧系唔好啊，因为你冇个酵素啊。系啊，如果嗰啲冇事嗰啲咧就可以饮得啦，即系讲。 O K， 唔 紧要啦，系咯， 呢样嘢就唔好乱听。咪始终咧，我觉得酒咧。就唔好真系饮得太多， 系啊，真系唔 啱。 系啦，咁你话如果系真系间唔中嘅话，咁啊少着一，都有啲唔同嘅讲法噶。有啲会喺度讲紧咧，就话其实你每一日都可以嘅，就饮一杯少少嘅红酒， 咩促 进 血液啊，又乜嘢？ 系啊，佢话因为里面咧有啲抗氧化嘅嘢，咁啊会令到你咧会比较嗰啲，譬如血管啊嗰啲又会好啲嘅。我觉得亦都系饮酒嘅人自己心安 自己 讲， 即系你饮酒里面又有一啲嘢帮到你，你唔饮酒里面又有一啲嘢， 够有嗰时有啲烟民话抽烟抽到六十几七十岁都话，全靠抽烟啊！咁所以每一样嘢佢自己嘅选择咯。 我觉得系因应每一个人嘅体质啦。呢一样嘢就系咪啊？ 习惯咗啊，习惯咗咪 O K 咯。 因为其实我屋企嘅爷爷咧，佢又系噶，有好多大家话唔食得嘅嘢，佢就咸鱼啊。佢每一日冇 咸鱼 不欢， 对 不对？ 冇咸鱼不欢。 所以我哋嗰阵时屋企咧，我怀念佢咧，就系佢哋一定要蒸梅香咸鱼。 咁佢系咪去到好高 龄？每一日好。好高龄，同埋嘅就系每一日都食烟，又如何？两样嘢啦，你哋话唔食得嘅嘢，唔做得嘅嘢，佢全部做晒，但系都系高龄先至逝世，亦都唔系因为病，系啊， 突然间 有 呢 啲病， 突然间 就跌亲咯。 哦， 系咪好大声啊？讲嘢嗰啲人嚟 噶？唔系噶，佢系嗰啲就系、是、哇！到今时今日每一日佢出街，佢都系着到靓靓嘅西装，打晒呔， 公子 好 正 喎，公子咁样，因为系读名校出身。 我谂佢以前系咪应该有钱嘅？ 英文落落声嘅，我哋屋企都唔算系有钱，即、 哦、 系都系耕田啊咁样。但系问题佢读好多书。 我好中意啲人噶， 我 认识嗰个咧，佢 每日你爸爸都系呢种啊？ 我爸爸都系嘅， 你阿爷都系啊。 所以我爸我印象唔深，因为嗰时我细个啊嘛。但系我后来我认识过叶绍德先生啊，剧界嗰位名人啊，佢每日要换两次裤嘅，佢系白裤嚟噶，每日着白裤，晏昼要翻去换一次裤，佢少少黑点都唔可以接受。 好正啊！ 唔系啊，因为佢对自己嗰个 有要求、啊， 因为你行出街咧，实会有啲黑点飞上嚟啊！佢晏昼翻去换一次白裤，再出街咁样，好你记得几认真，着条裤啫。 咁、第二条咧，使唔使换啊？日日都要换、啊。 我唔敢问，我冇问。 如果爱佢，我 哋 会问佢。咁即系你白色 同埋第一条系咪真 系 白色嘅咧？ 系啊， 裤依样嘢洗晒就黄噶咯， 系啊， 尤其 是 内，尤其是底嗰只， 系啊，佢可能一年就换晒咯。 嗯。 白褲真係好難 keep， 不過係靚嘅，但係就好有壓力咯，或者你一坐咦又污糟咗，行兩下咦又污糟咗， 你食嘢永遠就滴一滴嘢落去， 係啊， 同埋好邪嘅，你永遠就食面嗰一日就係你著白衫，係 啊， 喂面都好啲啊，豉油嗰啲洗唔甩嘅， 總之就係你唔知點解嗰日你食啲會 flat 嘅嘢就係咯，我今日點解著咗件白衫咯？ 我哋今日衫我都著白衫， 係啊，我覺得想自己咧精神啲咧，我就會著白衫， 我都係 啊， 精神啲，我覺得禮拜一好似。要勁啲咁樣， 唔係我因為隻眼咋， 人啊總會有高潮低潮啊，身體健康身體唔舒服嘅。咁啊今日聽緊呢個風騷範圍咧，大家都係精精神神、開開心心啦。今日節目都好多好多嘅， 係 啊，冇錯。 我哋一陣間會有呢個心好心理婆婆嘅心理測驗啦，仲會有我哋今日嘅呢個 説文解字啊，有兩個老師喺度啊， 仲會有好精彩嘅片段人間啦。希望大家一路 keep 住聽住我哋嘅風騷範圍人，大家都咁風騷同埋咁快活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体育专员杨德强话，启德体育园正系按计划进行，预计2023年年底完成。场内将会有好多先进嘅体育设施，包括有可以容纳10,000人嘅室内场馆，同埋可以容纳5,000人嘅室外场馆。在啟德體育園啟用之後，本港會申辦多些排名賽和計分賽等在港舉行，協助本港運動員發揮主場之力，取得進入奧運的資格。楊德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啟德體育園除了有助運動員的訓練，平日亦都會開放給市民使用，包括舉辦學校運動會等。被问到今届奥运，不少市民透过观看直播参与活动，政府未来会不会考虑购入更多的赛事的转播权？杨德强说会检讨今次的做法是不是有其他运动会可以考虑作转播，当局会再看下，当局会再看情况。港队单车代表李慧思在奥运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夺得铜牌，香港单车队领队陈国基赞扬他处理得好，继续沉着应战，最终是获得满意成绩。被问到李慧思是不是今届奥运之后会退役，陈国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李慧思仲未决定。他认为李慧思现在的状态非常好，能力和经验达到世界级数，是不是参与下届奥运视乎他的意愿。如果李慧思退役，本港单车运动有没有运动员可以接班？陈国基说，另一名港队单车手李海恩很有潜质，虽然实力未去到李慧思那么高，但加强训练和累积经验可以是其中一位接班人。他又说，在短距离或者长距离的单车项目都会继续培训接班人。残疾人士奥运会今个月24日至到下个月5日在日本东京举行。本港今届将会派出64人代表团，包括24名运动员参赛，竞逐8个大项。过去4届残奥取得7金3银1铜的轮椅剑击运动员余翠怡期望，市民在奥运期间为港队代表打气的热情可以带到残奥会，并希望本港残疾运动员的关注度得以上升，获得更多的商业支援。今届残奥和奥运同样延期一年，余翠怡认为虽然过去一年没有正式比赛，训练亦都断断续续，但反而有助他沉思成为残疾运动员的原动力。第二度参与残奥的硬地滚球运动员何婉琪亦都同样认为残奥延期一年有助他反思不足和改善战术，两人都说会以争取奖牌为目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5人确诊新型肺炎，94宗是本土病例，河南占41宗，江苏38宗，湖南12宗，湖北3宗。河南新增的41宗个案中，40宗都是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患者全部在郑州。另外一名确诊患者来自开封，开封多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说，努力在今个月底之前扑灭疫情。 江苏的38宗个案全部来自扬州，当中一宗是重型病例。扬州自上个月20号以来累积346宗本土病例。当地主城区今日开展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湖北新增的3宗个案中，2宗在武汉，1宗另外是武汉是另外再多4宗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3点，升224点，总成交金额57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3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1蚊，升7.4；美团225.8，升12蚊；快手88.15，升3.25；阿里巴巴189.4，跌4.1；比亚迪股份263.6，跌12蚊；盈富基金26.94，升2.4；中芯国际27蚊，跌1.15；吉利汽车26.65，跌5毫；长城汽车33.6，跌2.65；中国平安68.9，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10.23，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6，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06美元，卖出17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御花园对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园嗰段咧，亦都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车多，排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嗰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西贡消防局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麻烦请问你有没有脱毛膏买？ 哎，毛毛虫 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耶！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 好啦，都市人耐唔耐都要做下农夫嘅，咁李丽蕊咧呢一个周末咧做咗农夫啊，农夫啊，唔系农夫，农夫啊吓， 系啊，村姑啊，村姑做农夫啊， 系啦， 好啊， 好啊，因为咧其实都好开心，咁因为翻嚟做节目之后嘅话，就真系亦都识咗好多嘅朋友，因为阿 Michael 啊，或者我哋嘅节目里面咧约咗有好多嘅嘉宾，啲嘉宾咧其实之后咧大家都会仍然 keep 住有联络啊咁样啦，咁啊如果大家仲记得嘅有一个就戏剧治疗嘅 Emily 姐姐，咁啊就走嘅时候咧系啦，好黑嘅。你睇得出，其實基本上都一日成日行山啊，係 好健康 嘅。係啊， 你成日屋企打機嗰啲唔會有呢膚色， 唔會一定唔得。係啊，就算你查都查唔到嘅。 查唔到。 咁我就問佢，咁佢就話啊，原來咧佢哋都有咧，就係租咗一塊田咧去耕田嘅。咁我就咦，我有興趣喎。咁約嚟約去嘅話，卒之咧就約咗咧。嗰日咧八月七號啱啱好立秋，佢就話立秋落田特別好，因為其實佢亦都相信，譬如可能啲 energy 啊、天地正氣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嘅。佢話喂，嗰日喺二十四節氣嚟講嘅話最好嘅，因為其實秋收冬藏啊嘛，開始咧其實有收成，而且咧亦都係喺落田嘅時候咧有唔同嘅季節咧，應該係要種唔同嘅嘢。 啊，老師，我想問一樣嘢啫，第一， 我唔係老師，好驚啊！ 佢種緊乜嘢啊？ 佢而家種緊冇嘢， 種緊冇嘢，哇，好蟬啊！好蟬 啊！三米讲一句说话先得。 好啊，佢真系做紧冇嘢，你知唔知道我同你嘅谂法系 佢租嚟把。 其实佢系想几个女仔喺嗰度每一个礼拜，大家嚟 gathering 下。 咦，几个女仔啊？下次预埋我， 预埋你，真系嗌埋你几个女仔。因为嗰日除咗佢之外，仲预咗有两个嘅，佢哋几位咧都有一个 group 嘅。大家咧就每一个礼拜咧，就可能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咧，就会去咧做呢个城市农夫。我觉得系城市农夫咯。 喺边度嚟噶？ 咁其实就系喺林村有某个地方，其实佢都可以俾你咧欢迎你去耕田嘅。 但我想问，如果种紧冇嘢嘅时候，咁你嗰日去个 job 系做乜嘢？你 除草。 系啊。 系啊，去到嘅时候我真系系啊，我真系哇哇哇哇哇！ 泥啊， 你可以见到嘅就系放任嘅个田系， 有几大？佢租咗几大？ 我谂啊，我唔识知道有几多。 有冇一个球场咁大？ 冇个球场咁大啦， 因为咧我嗰阵时咧试过问噶，但我后来我就即系打退堂鼓啦咁样。我知道自己都系五分钟热。 你系咪问 Albert R 啊？ 唔系啊，我即系总之嗰啲租地方咧，有啲乡间嗰啲农地好平， 系好平噶， 几毫子计噶嘛， 好平噶啫。系啊，即系如果你平时用你都市人租屋嘅。标准你会吓一跳吓咁大笪地咁平嘅，但你租咗咧，你越大你越惨，因为咧你做你嗰个工作好辛苦。 系啦，咁其实咧，首先我哋去到嘅就系要除草啦，因为其实基本上都见到咧，就系嗰几位靓女嘅嗰个农场啦，佢嗰个嗰度田啦，应该咁讲，咁咧就全部都系生晒草嘅，咁啊就 好耐冇去咯。 佢又 佢咪 当 种杂种杂草咯，佢咪有种嘢嘅种杂草。 冇错，亦都好蝉嘅，佢哋就话其实啲草生得咁靓咧，你睇下佢哋又有花。 我都系咁安慰自己，我天台花园啊，生咗好多怕丑草。嗱，怕丑草咧都叫做系我哋儿时嘅一啲回忆啦。我就最初我有佢啦，系咪怕丑草咧啫？点知越生越离谱，爬晒落嚟， 离谱， 一路爬到我行唔到啊！我最后真系要花半昼啦，真系就剪，因为佢系咪有刺噶好多？ 安错名，我觉得佢一啲都唔怕丑， 一啲都唔怕丑， 系咪啊？佢真系好离谱， 躝到周围， 怕丑草系躝到周围都系。同埋佢话，如果有啲种系靓到咧，即系劲到咧，可以高过一个人。有冇见过一个即系高过一个人嘅怕丑草啊？ 寡闻 系啊，咁跟住我哋去到啦，咁啊见到佢咁啦，哇！我头都已经头痛啦，因为你知道咧，其实呢样咁样嘅工作咧系几麻烦嘅。首先除咗杂草，以及咧就系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嘅农耕嘅地方，即系佢草坯嘅地方，种嘢嘅地方。你就要将佢起码要开翻条路出嚟先，因为咧其实基本上佢已经分唔到边一度系种嘢嘅，边一度系个 田基 系啦。 個田基，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做呢一樣嘢啦。咁跟住咧，你咪就要鋤咗啲雜草出嚟先啦，鋤鬆笪地啦，甚至乎嘅就係喺種草嘅地方嘅話咧，你就係要剪咗啲草佢啦，又唔可以剪得太短，又唔可以掹得太多，因為咧原來每一樣嘢嘅話都有佢自己嘅用處，就算野草亦都有用處。例如剪咗嘅野草嘅話咧，佢係可以將佢咧就係有一個覆蓋，令到嘅就係雨水落落嚟嘅時候咧，你嗰啲泥土唔會揦得好實。 哇！ 你係咪真係學好多嘢？每一樣嘢都係智慧。 但 係 除草只 係 step one 啫喎，如果你種嘢嘅話， 係啊。但係我哋除完草嗰陣已經三個鐘啦。 如果你次次咧淨係做 step one 咧，你三個月後再去有一紮草嘅咯。 唔使三個月後，如果而家呢兩日咁樣， 咁 又 落雨 又 太陽 嘅 話 咧，我諗兩三日佢又翻嚟㗎啦。 所以你呢個係 endless job 嚟嘅。 係啊。所以你要知道嘅就係農耕呢一樣嘢嘅話，其實基本上你係每一日都要去照顧 好 你塊田。 看的禾下土，係咪啊？ 嗯，咁咯。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修行啊。 係啊，哇！我諗起條腰好痛， 好痛同埋好攰啊，飲好多水，以及嗰日覺得應該都要好啲啦，因為咧唔係大太陽曬落嚟，但係你會 feel 到嗰一種感覺嘅就係咧，好似喺度悶燒咁樣。 好危啊！ 你明白意思嘛？是啊，你的身體裡面就好熱，啲嘢咧就走唔到出嚟，但係你就係咁樣飆汗，你就係咁飲水咯。但係咧有一樣嘢好嘅就係好得意，身體好攰嘅時候嘅話咧，你會覺得精神好滿足啦。 係啊，我聽 呢一樣嘢 係 好奇怪，即係等於你好用力咁樣咧去打一輪譬如話即係 運動 啊，或者去網球 飆汗， 飆完汗之後，你當你好攰好攰，你好肚餓同埋好攰嘅時候咧，你開始你感覺到嘅就係話，即係你嘅精神上面嘅話咧，就得到佢哋個滿足咯。嗰日就係有一種咁嘅感覺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咧，體力勞動係好需要嘅。同時嘅話，我哋覺得好得意啦，因為你會見到有唔同嘅人嘅性格去耕田嘅話，你都可以見到嘅。例如我哋咁或者幾個靚女，佢哋會採取一個就係冇佢，我哋嚟，總之就係開開心心，係啦。總之我哋又唔介意種唔種到嘢嘅。當然你話若果附近嗰啲農夫見到嗰只，梗係皺曬眉頭啦。有冇搞錯？你啲嘢又死曬啦，即係冇收成啊！嗰日我仲諗住點可唔可以摘翻幾粒車嚟茄翻你食下啦啩？俾大家食下啦，一粒都冇，乜嘢都冇，死曬佢啲嘢。咁就因為冇照顧咯，就係、冇理到咯。咁跟住就見到有一班嘅就係一個學生仔嚟嘅，咁就去到嗰度，咁因為就有一位嘅老師會教佢哋究竟應該要點樣。呢啲我頭先教大家嗰啲嘢咧，全部都係 老 師教。老 師，哇， 我哋喺邊度偷聽嘅咋？咁老師後生仔嚟嘅咋？咁啊帶住一啲仲細個嘅，可能講緊十零歲。 中學生。 係啊，你見到一個而家就係、平時個樣應該係喺屋企打機咁嗰啲。 喺個田嗰度有冇打機啊？ 皮膚白雪雪嗰啲。 冇，皮膚白雪雪，戴個眼鏡，跟住企喺度啦。 好曬，老師，好曬，老師。 跟住就啪啪聲流汗，咁跟住譬如我老師喺度講緊嘢嘅時候，佢哋係完全係 你如果唔慣 咧， 係 啦，其實 你企一陣，你唔使做嘢，企一陣你想暈啊！ 唔係你唔去咪算咯，我覺得真係 諗唔得㗎， 一定要啊， 功課嚟㗎。 係啊，咁跟住我就見到佢好笑，咁喺度帶佢喺度巡嗰個農場嘅時候，就問佢哋：哇，真係慘！原來而家啲細路仔去到一個地步，我就問佢呢啲係咩嚟㗎？ 唔識， 全部都唔識。 係啊， 唔知係唔識定係害羞，唔敢講。但所有嘅嘢嘅話，乜都 好多菜都唔識， 菜唔識啦， 生菜、西洋菜、白菜唔識分嘅、 啊。問住你呢個係咩嚟㗎？咁樣係咪火龍果？唔知霸王花？唔知係乜嘢都唔知。總之問親佢哋嘅話，係全部都冇人識答咯。咁我哋都覺得就係我哋就側邊嗰度就話火龍果，火龍果喺度提水。但你會發覺嘅就係而家啲小朋友，我覺得真係應該要多啲機會俾佢哋。 最得人驚啊！我嗰陣時咧喺一間幼稚園啦，咁啊拎咗個西瓜，西瓜即係綠色成個圓碌㗎啦，問啲小朋友。咩嚟噶？冇人识喎、 啊。 幼稚园，K2、K3 度啦。咁老师喺侧边，因为老师同我一齐上，老师话，因为佢哋平时系切好一撒撒。 知 吓、啊，我话就算系，你都应该知啩。你唔好话俾我听，即系你鸡翼，你唔知系只鸡嘅，即系你以为鸡翼就 系 本来就一只鸡翼。即系咁样， 系 啊，真系啊！ 诶，识鸡翼都仲好啲，我谂系佢觉得鸡翼应该系鸡柳啊， 分咗佢系鸡、猪、牛都分 到。佢以为鸡翼就系咁样咯，买翻嚟就鸡翼咁样咯，佢唔知只鸡翼切落嚟咯，可能 系啊， 需要俾佢哋去体验下。 系啦，放低部手机，全部。 我觉得如果你话去耕一耕田嘅话，除咗你话即系可以俾佢哋知道食物嘅来源系点样嘅话咧，我觉得慢慢慢慢再推一步，你就可以珍惜你嘅食物啦。 珍惜， 因为你会知道嘅就原来所有嘅嘢都系得来不易。你係好多嘅農夫佢哋嘅辛苦啦，佢哋嘅時間。 間啦，佢哋嘅精神啦，仲要睇天做人咯。 係啊， 係嘛？有時好可能嘅就係我哋中咗好多嘢，就有一個颱風，乜嘢都 冇曬咯。 所以真係要好好地，粒粒皆辛苦。我嗰日就翻到嘅時候，哇，佢好肚餓，跟住你突然間食嗰碗飯，你都特別 眼淚流落嚟啦， 有飯香， 眼淚就流落嚟啦， 都係有嗰種精神同埋嗰種嘢係。 多謝農夫， 唔好客氣。 网上情，一个人对你好，从来不是义务。当你嗌交嘅时候，先让步嘅唔一定因为理亏，可以系因为珍惜。相处嘅时候，愿意付出嘅人，唔系因为佢傻啊，系因为爱你多于自己。同你相处嘅时候，让最好的留给你的人，不是因为自己愚笨，而是懂得分享。一个人之愿意对你好，会由于你的一点好就原谅你其余的不好，会明明讲不清你在哪里好呢，但由于你能够一直给到人家给不到的特殊感觉，所以会为你傻傻地付出。这个不是义务，不是理所当然，他对你好是你的福气。但是这种福气是不会无止境无条件属于你。如果人家对你好，你一直将他看成一个傻人，将他的忍让和迁就当作软弱无能去践踏，视他愿意付出为必然的话，视他让你是对你亏欠的话，甚至当他惯性这样让你，你会越来越向前，越踏越向前。那讲到底，这种福气迟早有一日就会消失。人心欲造， 冇一个人有必要无条件忍受你嘅任意或者无理嘅取闹，冇人会唔抗议你滥用佢嘅善良。如果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生气时候嘅言语暴力，种种嘅对待，你觉得佢仲可以包容落去咩？其实冇人系有钢铁心，一颗对你嘅心，对你好嘅心，终于有一日会攰，会受唔到，会觉得唔值得。而当呢一日来临嘅时候，佢就会乜嘢都唔要，觉得放开都冇所谓。到时候唔好再讲嗰啲咩，俾多次机会我啊！呢啲咁嘅废话，因为喺佢决定离开你之前，佢已经俾咗好多好多机会你，亦都傻傻咁等咗你好耐好耐。不过你嘅无情一直锻炼紧佢嘅失望，直到有一日，佢终于有勇气离开。感情系两个人嘅事，唔可以一个人永远咁喺度苦苦痴缠。要两个人一起珍惜才可以的。爱情是开心，不过是两个人的开心，不是一个人的快乐。如果你放任地期望对方接受自己所有的千疮百孔，好放肆地将最差的一面向着对方，那你不是爱他，你只是爱自己。请好好谨记，生命里面对你好的人不是人家的义务，对你好唔系必然，千祈唔好滥用同埋浪费。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深爱的？生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抱负，只想这心花不会枯。 马老师啊，头先你冇讲到你呢个周末咧如何度过嘅？ 我 终 于 你婆就中嘢啦，我就走去攞翻我啲表。 系啊，我羡慕你哋两位啦。点解 咧？ 我只不过系好颓废地烧咗个2000蚊。 都唔系，我烧咗2000蚊， 烧咗 2000蚊， 买咗 食咗两， 搵火烧啊！ 食咗两餐， 食咗两餐，食咗两餐， 好地喎，1000蚊一餐。 唔系，我真系想试下啊嘛，横掂都系啦，一餐600几食潮州菜 ，OK 啊。 昨晚咧就系食咗1300蚊日本菜， 哇，好嘢！食咗啲乜嘢？ 一个叫做美人锅， 哇！ 系咪个美人份咧里边？ 唔系，全部都系肉嚟嘅，下边啲菜嚟嘅。 点解叫美人锅嘅？ 咁佢系咁叫啊嘛。另外就有15件嘅鱼生， 哦，一个套餐， 好开心嘅， okay， 都开心。 同马小玲去啊？ 系啊，三个人去，系啊，咁 OK 嘅， 促进经济 系啊，咁我又觉得。哇，正，好开心， 开心， 同埋周街都系人，个个都系， 我正想讲呢样， 好开心嗰啲人， 真系觉得系刺激消费。琴日你喺边个位啊？ 尖沙咀， 我都系尖沙咀，系啊， 海运大嗰边， 我都系海运大厦， 继续努力加油， 继续努力加油， 好， 先睇下啲新闻。 湖北新增的三宗个案中，两宗在武汉，一宗在京垣。武汉另外再多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南韩新增1492人确诊新型肺炎，较前一日减少，但仍然连续34日保持4位数，累积212000多人感染。新增4名的患者不治，至今2125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感染数字创星期日的新高，当中绝大部分来自社区感染，其中非首都圈的感染比例占大约40%。由于疫情形势严峻，政府决定将现行的防疫响应措施延长2星期到今个月22号。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大阪之西北偏西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西部，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下昼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4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72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1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升17蚊，美团228.6升15蚊，快手87.8升2.9，比亚迪股份266.2跌9.4，阿里巴巴190蚊系跌3.5，盈富基金27.02升3.2，中芯国际27.05跌1.1，吉利汽车27.2跌5，长城汽车34.15跌2.1，中国平安69.45升1.4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92，瑞士法郎8.506，澳元5.725，加元6.195，新西兰元5.464，欧元9.152。每百日元对港元7.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33。港金现价报1611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11美元，卖出173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喺御花园。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比较挤塞，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元朗。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奥运同残奥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运动会。1988年国际奥委会同国际残奥委会就达成协议，从此日后举办奥运的城市亦都会同时举办残奥。就等我哋一起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CIBS 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环保齐上齐落。 好的城市规划咧，唔系透过空间嘅设计咧去 define 人哋嘅生活，而系俾一个平台大家去攞自己想要嘅生活。最终目标系令到我哋生活系开心。 就系、是、跨文化，跨越文化界限，重新认识呢个家。 我都系想有同我类似背景嘅人 ，proud of 自己一个香港人，亦都系非华裔嘅一个身份，咁先可以令到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共融嘅社会咯。 CIBS 就系社区参。参与广播，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早晨啦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啊。 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吓、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的会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马老师， 喂，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阿马老师系咪借少少时间啊？梁老师做少少功课先啊。 多啲。 梁老师成日都喺度黑你先， 好似冇我哋冇正当职业咁样，成日喺度压住晒。 唔紧要。嗱， 今日咧，梁老师咧，净系讲两个。我哋叫做 terms 啊吓 ，terms 系啦，咁想问翻大家到底呢两个嘅名词咧，到底系点解咧咁样？第一个咧叫做教飞， 教 飞咧就系、是、啊马老师，你都 系 老师，系啦，你可唔可以解释咩叫教飞啊？ 点写啊？教飞教剪个教啊？ 唔系喎，我反而系靠啊， 靠 飞靠飞， 边人讲靠飞噶？ 教飞 教飞， 我系讲 即系你成日搵我哋啲学生嚟教飞嘛，系咪先？唔系靠飞啊嘛？ 牺牲嘅意思啊？ 教飞咧就 系 有少少唔肯定。 即係 借我哋試， 係啦，攞嚟試嘢嘅。哇！你攞我嚟教飛啊咁樣，即係你其實都唔肯定嗰樣嘢嘅。 係啊， 係啦。咁但係喺正式嘅呢個詞語裏邊咧，點解教飛就係咁嘅意思咧？咁樣樣， 嗯， 就係咁啦。阿馬老師，點解教飛係咁嘅意思咧？同埋真正 教飛。 教 车字做个教 嗱，如果写咧就正即系怎写咧就系教比较教啦，会飞嘅飞啦。 哦，我谂到系咪即系话喂小张张，其实咧人真系识飞嘅。嗱，你试下由呢度一楼跳落去啊，即系系咪？ 即系你想象哦，其实就唔系 想象。 嗱，飞咧根据嗰、那个。資料解釋咧就唔係講飛行嘅飛，係、子彈，因為以前啲警察咪話一飛兩飛， 哦、 即係子彈。 哦、 教飛咧就係練靶，練靶咧就係中或唔者唔中係靠撞嘅啫。咁所以咧有一種叫做唔肯定或者試驗嘅、 哦。靠撞嘅， 喂、你揾我嚟靠教 飛 啊咁樣，係啦， 係教飛唔係靠飛啊。 教飛 先話乜嘢話？你會 我係諗住係靠住， 我靠飛。 唔系靠教飞， 教飞， 教飞。 但你听过咁呢句？ 听到，听过。 好，作句，阿老师你示范作句啊。 马小强学校就是一间教飞学校。 你好巴闭，点解你叫你咩？ 把我们的学生完全作为一个实验。 阿马老师啊， 请讲。 下一句咧，同阿细路长而家咁样嘅姿态咧有关系嘅。 一阵先， 你先 作咗翻个教飞先嚟。 教飞啊， 教飞、 啊，教飞，系教飞。梁老师说咗五分钟就揾我作句，简直。即系 揾学生嚟教飞， 咁要讲几耐先叫你作啊？你平时咪应对我哋 四十分钟， 因为我仲要俾翻啲时间嗰、那个， 我得啦，冇嘢啦，下一句， 下一句，今日细路长非常得戚， 哦， 到底得戚？点解系首先阿细路长，你解释咩叫得戚？ 咩叫得戚？ 头先你已经形你嘅身体语言咧演绎咗得 闭啊， 系啦， 巴 巴闭闭巴巴闭闭。懒有型啊， 好积极啊！ 佢唔系积极，得戚 系又唔系积极啊？得戚 得戚系好似懒巴闭，真系好似懒巴闭咁。 懒巴闭系啊，有啲负面嘅，少少负面。 得戚啦，你 你又巴闭啦。 得戚我都唔负面、啊，哇佢都几得戚呢、啊、一排， 我 系身光颈靓、啊， 个人睇法 啦， 个人睇法啦。 睇下你揾嚟形容乜嘢，系形容词啦，系咪啊？形容一个人得戚， 即 系巴闭咯， 系啦，有啲 不可一世、啊， 有啲方法 啦、 啊，点解得戚系解作呢一种咧？即系本身系解咩嘅咧？ 得系边个得啊？点写啊？ 得到个得， 得到个得，戚系亲戚嘅戚。 嗱。而家咧就系话，原来一般人写亲戚嘅戚系错嘅，只 系 用借咗个音嘅啫，系啦。 边个戚啊？ 如果我留意到啊， 戚美珍嘅戚啊，唔系亲戚嘅戚咯， 唔系亲戚嘅戚。总之唔系亲戚嘅戚，嗰个借音借咗亲戚嘅戚嘅音，写出嚟咧文字上唔系亲戚嘅戚嘅。 我想 嗱系一个一束个束啊，一束花个束，隔篱做一个， 即系写符嗰啲。 Exactly, 类似即系写个符， 写个符 黐住你个额头嗰度嗰啲 叻仔，就 系、 是、林正英写嗰啲啦， 系啦 符嗰个戚字啦， 系啦 戚。 我谂起一个动作，我觉得呢个人系硬脚嘅，得戚有啲硬脚嗰啲状态啊， 即系不可一世。 系啊，难得戚 咁。唔系啦，嗱，原来咧得就得到啦， 系 戚。原来古代咧系 真系符咒， 唔系符咒啊，系解咗皇帝嘅诏书啊，即系皇帝叫你做嘢嘅 order，即系我而家揸住皇帝个 order，我巴唔巴闭先嗱。皇帝叫我做咁样解， 好巴闭啊！ 所以就好得戚， 好得戚啊！ 因为得到个戚， 得到个戚， 得到个亲戚，你个亲戚啊，有冇嚟啊？ 你亲戚系姨妈， 好啦， 耐冇嚟， 翻嚟就会有马老师正式出现啦。嗱，呢个叫不可爱教主 Anson 啊， 系 佢咪念呢个曲，翻嚟会有说文解字 第二回 讲。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正因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沉默的一眼 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I'm missing you， 再隔著秒一次你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 不可嘅教主啊，十一点二十分听紧《风骚快活人》。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啊，可以落堂啦。 好，嗱，两位两， 我哋走啦。 你声，我哋可以落堂。两， 我哋走，不如我哋走啦，好嘛？ 两位同学， 我哋 上个礼拜先话你哋放牛班。 所以我哋咪走咯，就 系、 是、就系、是、咯，系啊，你都放任啊！ 我延伸阅读人哋，我就延伸教育。 好， 你哋 放牛放咩 啊？田国阳、细路长、梁小章，你们的态度太差，无心向学。你们今年肯定要进班，进系深津个进， 留班 系 进啊嘛，即系蹲。蹲下来的这个咁嘅意思系咪？ 例句 系咪？ 系你要写 樽班即系留班啊？ 系留班。 咁樽樽有味咧？咁樽樽有味即系点解？ 唔系嗰个樽 啊！樽啊！ 笨蛋！ 我都要闹你啊！快啲上完手啦！ 老师啊，我因为琴日打完针啊，今日有啲晕晕地啊，我咪走先。 你依家就晕，头先就龙精虎猛。 我跟错位啊！ 又龙精虎猛。 我走句， 请讲， 我 不准请我， 冇你可以放一万个心，我宁愿进班，都不想上你的放牛班。 Me too， 诚意，诚意， 好，你诚意啊， 我想走， 我将你啊上个礼拜嘅放牛班都摆埋落去。 O K， 得 啦， 梁小章，你 又作句啊？ 我教你一句先 啦。 延伸教学啊，梁小章，你态度顽劣，你不会进班，但系你 只会点啊？ 你呢啲叫做 被赶出校， 又唔识讲喎，当官又唔识讲。 你为非作歹，你迟早进班房， 进班房啊？ 系进班房又系咩咧？ 坐监 系啦， 真系噶。 进班房系坐监啊？ 系啊，嗱，班房以前系解做拘留所啊，监狱，所以进班房即系踎喺个班房。 冇问题，马老师，隔篱班房就系你啦。我进班房冇紧要，隔篱嗰卡就系你啊，一齐啊嗱。 我进班房都为咗你啊， 都为咗你， 方便探你啊。 冇错，我喺隔篱笑你啊。 收翻，冇教过进班房，唔教 delete。 你我读时我更恶毒。 有冇延伸阅读先？ 延伸， 延伸系嘛？ 延伸 系啊， 延伸呢部分。好，今日咧见到细路 杨， 你啊细路长，你只眼睛系田国杨咧，你只眼睛咧就肿咗啦，系啦，一只眼大，一只眼细。咁咧，阿梁小张咧，我头先发现佢嘅右眼咧有少少红咗，你都要小心。 我打咗针啊，因为 哦 ，OK， 打我只眼啊。 咩都赖咯，咩都赖。 你冇吓人。 咩都赖。 静啲。 我今日唔想上堂，因为打咗针。 大小眼，点解？ 我知。 佢先 。有偏见。 啊啱，靓仔。啊、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 系咩嘢？ 就奇啦。 几犀利。 你去进化。 老师，我答对咗咪走得噶啦。 系。诶、欸，你做一句。唔准有我个名。 唔准有你个名啊。嗯。马唔好你个名嗬，坐喺我对面嗰个四眼老师对我有大小眼，成日罚我同埋欺凌我， 够啦，唉太长啦呢、這个，好，你唔好喺度硬身硬水啊！ 我冇硬身硬，我肥不住。你读书嘅时候你唔肥嘅， 我冇肥，我冇肥过。从来冇喺班房 嘅啫， 老师你好严啊！有时上堂闷就会摁下佢咯，嗬，摁又唔得， 唔知点解一定有啲嘢喐下 啦。 系好，我搵到啲教材啦。 好啊， 好多冷场、 啊， 日子有奔头 咩啊？ 日子有咩啊？ 奔头 边个奔边个头？ 边个奔边个头？ 奔波个奔 啊， 头壳个头， 头壳个头， 日子有奔头，系啊。我做一句句子，等你 哋 去揣摩一下、 除咗奔头，仲有奔咩噶？ 奔腾咯、啊， 奔 跑， 以前有牛仔裤， 够啦， 奔牛仔裤咩？ 男朋友说你开心，我才有奔头。 哇，系咪咸湿嘢嚟噶？ 梗唔系啦，喂，呢度 band 温学校嚟噶， 又话放牛班嘅，突然间又跳翻 band 温，佢要支持自己讲法，突然间变 咗。我 喺放牛班当中嘅 band 温。 哦，放牛 band 温。 好，快啲 奔头、啊。 男朋友说你开心，我才有奔头。 满足感，满足感， 累近啦。 高潮， 高潮啊！边方面高潮啊？ 我唔知道、 啊，请你解释清楚少少啊！ 啲 个 嘢系啦，唔系你例如系， 我因为来自佢嗰句，佢嗰句例句，我觉得应该系你。如果你用我填法嗰句， 高潮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 朋友用我开心啊嘛。哦 唔系， 就 呢 个 小学班嚟噶，边有咁深啊？ 高潮冇乜，唔系， 我觉得你两个 系嗰样嘢， 唔系我老师佢讲 嘅，人生都可以有高潮同埋低潮噶嘛。 唔系，我觉得你两个而家已经你哋有奔头啦， 满足感， 已经有奔头，快乐、开心、兴奋， 即系好开心啦，好冇烦恼啦。 哦，我们就有奔头， 系啦。 喂，你都唔解释翻嘅，系啦。头先我解嗰个得戚就得到个皇帝个诏令，咁你都唔解释奔头点解代表快乐？ 个来处系乜嘢啊？奔土 系啊，点解？ 系咪我？ 边度噶？香港啊，大陆定系台湾？ 国内嘅大陆嘅有奔头，日子有奔头嘅意思咧，就系话如果你好平淡， 打奔头我知。 你都可以咁 打崩头， 可以 冇人打崩头嘅，唔系几好嘅呢样嘢。 啊，崩头 系啦，佢意思即系话咧，日子咧系好平静嘅，一池死水咁样样。如果当你奔跑，其实系一个动作嚟嘅，即系当你嘅日子哇充满希望啊，有啲冲劲嘅时候咧，系代表你好开心。 即系奔跑嘅意思类似 系 咪？ 有嗰个势头啊， 奔跑点解有个头突出嚟嘅？ 即係等於你個勢頭。 你個勢頭啊！ 我個勢頭 係 啊！我知道你個胸好大嘅，可以好大。有啲人可以好大嘅個頭。 咩個勢？點解跑跑跑跑啲個勢頭就出嚟？老師，你究竟講緊乜嘢？你講緊衞生教育啊？ 唔係， 點解跑跑個勢頭？咩勢頭啊？哎呀，一頭霧水啊！阿媽，我唔讀啦！哎呀，呢、這個老師好衰啊！佢話我勢頭 嗱、 啊， 大家 佢教啲嘢鹹濕噶啦， 梗係唔係啦？ 係有通話 嗱，聽眾們聽我們呢一課說文解字，日子肯定都有奔頭， 奔頭日。 细头嘛，我知道你话我细头嘛， 我冇话你， 俾老师欺凌我， 欺凌我， 系啊，笨蛋。 曾约定。那天与彼此婚礼中，你穿西装献奏，我穿婚纱献唱。谁不知那一起抱写的爱歌，现今怎只有我夜半在黑暗里独奏。是我不懂爱，让你感到没自由，宁愿放手太多的争拗，让爱逼进绝路，怎向前走？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力对抗疾病及苦痛，好好的相信对方，何以要推测最坏结果？引力法则已生后，将你跟我吸进漩涡。再也退不回当初， 继续，我想话你好好的啊！十一点二十九分陈亮嘅呢个歌曲，好啦，咁啊，说文解字咧就阿马老师咧喺一个气结之下咧就已经系落荒而逃咧出咗去啦， 系啊，冇错， 跌咗啦，系。 我中意落荒而逃， 系啊，好似呢啲狗你夹住个尾巴咁样， 不负责任咁走咗啦吓。我哋要听咧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嚟我哋有心理测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实施新防疫安排，将海外地区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组别，实施相应的登机、检疫和检测要求。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安排的风险不大，加上有足够的检测，万一有个案感染，相信可以及时找到和识别出来。不过曾其恩说，全球都受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将来可能所有地区都属于高风险。较稳妥的做法是要求航机上的人员和乘客都必须打齐针，减低交叉感染的机会。被问到本港有不少输入确诊个案已经接种疫苗，曾其恩说，接种疫苗是多一重保障，政府需要做的是为所有入境人士，尤其是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士，检验有没有抗体。未接种新冠疫苗的政府雇员今个月二号起必须每两星期做检测，如果没有医生指证明不宜打针，九月一号起就要自费检测和在公余时间做。已经接种第一针疫苗的雇员可以豁免定期检测。 香港邮务职工会理事长张伟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邮政部门人手紧张，同事难以预约到合适的时间前往接种，亦都难安排打针之后的假期。他要求当局考虑可唔可以将需要打针的限期延迟。邮政署助理署长陈向黎在同一个节目被问到，是不是可以将打针的限期延迟，或者安排外展队为员工打针。他说打针安排由政府规定，而如果安排外展队为每个邮局员工打针，可能出现整个局的员工第二日一起放假，但是邮局不能够暂停运作，所以有关的安排不太合适。体育专员杨德强话，启德体育园正系按计划进行，预计2023年年底完成。场内将会有好多先进体育设施，包括有可以容纳10,000人嘅室内场馆，同埋可以容纳5,000人嘅室外场馆。喺启德体育园启用之后，本港会申办多啲排名赛同埋计分赛等喺香港举办，协助本港嘅运动员发挥主场之力，取得进入奥运嘅资格。杨德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启德体育园除了有助运动员的训练，平日亦都会开放给市民使用，包括举办学校运动会等。被问到今届奥运，不少市民透过观看直播参与活动，政府未来会不会考虑购入更多赛事的转播权？杨德强话会检讨今次的做法，是不是有其他运动会可以考虑作转播，当局会再看情况。希腊山火持续，埃维亚岛火势继续蔓延，强风将火焰吹向村庄，2,000多人从岛上撤离，不少人是乘搭渡轮离开。希腊正是经历30年来最严重的热浪，气温飙升至摄氏45度，炎热干燥的天气令山火没有减退的迹象。埃维亚两条火线已经摧毁几千公顷的土地，部分房屋和企业受到破坏，当地官员呼吁更多的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加入灌救。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多个国家已经回应希腊的求助，派出支持队伍救火。据报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包括雅典北部郊区的山火已经扑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下昼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3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828.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0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8，升14.2；美团226.6，系升12.8；快手85.5毫半，升6.5；阿里巴巴188.1跌5.4，比亚迪股份267.4跌8蚊，中芯国际26.75跌1.4，盈富基金26.94升2.4，吉利汽车27.5升2毫，中国平安69.45升1.45，长城汽车34.45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10.23，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6，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港金现价报16,140元，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72美元，卖出1,74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返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御花园；香岛道去黄竹坑，近住南苑那段亦都挤塞，车龙去到深水湾泳滩对出。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那段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和天水围天池路方向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监三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老婆，由你有咗 B B 开始，医生就鼓励我哋用全人奶喂 B B， 到佢大约六个月大。 喂人奶对我同 B B 嘅健康有好多好处 ，B B 仲会聪明啲， 而且喂人奶多一日。你同 B B 就多一分亲密。你想喂人奶几耐？我哋成家人都支持噶。 多谢你同屋企人对我嘅支持。 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卖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好耶！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11:40啦，今日天气咧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下昼天气炎热。 心理测验时间， 好心理， 好心理婆婆， 乖啦乖啦、嗯，好，今日咧同大家要玩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咧，我哋系会大家一齐咧有啲动作题、 啊，心理测验要玩动作， 我哋系要喐下， 你咁样喐真系好肉酸啊， 一啲都唔肉酸， 你仲肉酸啦、啊，你个细头都走出嚟啦， 唔系就系啦，你个奔头都已经走晒出嚟啦嘛，系咪？头先你唔系教呢个咩？是啊，我想告诉你的就 是 这样东西叫做奔向目标的意思。 是啊，我们的编导都提我 们、 啊、我们 的编导提给我们。 读过书是不同的。 我们学东西啫，是啦、啊啊 okay. 就不要成日都这么污秽的思想。 没有啊， 没有污秽啊。 那么开心做什么，有个奔头走出来。 开心咯，因为上台是开心的事嚟噶嘛。 好啦， 好， 好 心理婆婆。 而家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啦、嗯。其实你哋知唔知道咧，我哋嘅左脑同埋右脑咧，基本上咧系、嗯、你个系猪脑啦，冇分嘅。咁咧就有分左脑同右脑咧、嗯，都系各色其色同埋各 管唔同嘅嘢， 唔同嘅嘢。咁你哋知唔知道其实有咩分别？ 右管左，左管右。 唔系啦。分別有不同的東西 的、哦、我知道、嗯、理性和一些感性的東西 感性的沒錯、嗯、又或者是性感的東西 好都是好的 我成个脑都管啊，姓金。 我知，系啊， 冇分 粉红色嘅思想系咪？嗱，如果系我哋讲紧话左脑嘅话咧，就系、是、管理一啲譬如可能系理性嘅嘢啦，我哋讲嘢啦、计算啦，同埋分析嘅。咁至于呢个右脑嘅话咧，就系、是、一啲好感性嘅嘢，即、就、系、是、例如一啲人会特别容易喊啊，佢哋咧就系呢一个嘅右脑咧系会比较发达嘅。 老师啊，咁 写 情信系用边边啊？ 右脑系啊，好明显啦。同埋直覺啦、想像以及咧就係創作嘅、你哋覺得你自己咧應該係左腦去諗嘢啊，定係右腦去諗嘢噶？定係完全唔諗嘢？ 阿馬老師下邊嘅腦諗嘢， 我都知道。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而家就開始嚟我哋嘅動作啦。 使驚你 嗱，其實我哋今日呢個心理測驗好犀利啊嚇，能夠知道咧就係究竟咧你自己咧喺唔自覺嘅一啲動作當中咧，能夠知道究竟你係左腦發達啲咧，定係右腦發達啲嘅？驚唔驚？ 俾你知道曬我啲嘢啦！ 好驚啦！ 死啦！ 赤裸裸咁企喺我面前一樣，係咪？ 咁我想問咧，聽緊嘅即係心機旁 都可以， 可唔可以玩啊？ 可以嘅。 Okay, 好啦，而家嚟咯噃，準備你兩隻手啊，唔該，準備兩隻手嚇。 準備 不自覺地咧，要將佢咧就係十指緊扣嘅時候嘅話，就一。二三緊扣好啦，咁、你而家咧就會見到噶啦，邊一隻手指公係搭喺另外一隻手指公？ 又搭咗， 我要喺上邊嘅。 嚇、啊，你左搭右， 左搭右， 邊只喺上邊啊？ 右咯， 你係右， 我係左， 你咧你係 左， 好啦。 咦，我真係唔會左搭右噶噃， 係咪啊？ 唔會， 如果你調翻轉咧， 係左搭右， 你唔知點樣扣噶？ 我冇試過左搭右， 我都未試過右搭左。啊，原來咁新鮮，好 fresh， 係咪好玩啊？正啊！ 你唔講我都唔留意到。 係咪咧？嗱，記住咯，記住自己係左定係右啊？ 哦，我右啊，我右， 你係右， 左搭右， 你係左，好啦。嗱、如果係喺收音機旁邊嘅同我哋玩緊嘅同學仔咧，都記住啦噃。如果你係左。左手的手指公在上面的你是 U、OK? U 要不要寫下、 你是 U 要寫下因为呢我们是要有两个组合呢会组成一个字的、就可以知道究竟你是怎样、 这个字母 U 是的字母、英文字母 U 你是属于 U 字人 右搭左嘛 左搭右啊现在选你用下你的脑啦 他可能是没用脑 我打了针 是的左手手指公在上面 我是 U 左手手指 公我呢 如果你是右手手指公在上面的话就是 SA SA 傻姐啊 是的、 OK 傻 好、 okay? 明白 嗱，不要搞错了第一个组合和第二个组合的先后次序因为你会有个不同的组合出来的、 okay、 现在这个就是组合的第一个字这样呢小强就是 U 咁样啊， 沙 啊，你就系沙。咁 我 再 因 为我 右手上边， 如果你系左手手指公喺上边就系 U， 英文字母 U。如果系右手手指公喺上边嘅就系 SA， 好冇？ 好 嚟紧啦，第二个动作啦噃，就系、是、你哋要喺不自觉地要准备两只手， 两只手 摊开先， 摊开。 好，跟住我哋一齐翘手， 翘手 系啦，翘手。好，请你望一望啦，究竟系边一只手臂喺上边？ 都系右手啊。 是 其实喂，你系咪左腰噶？ 唔系， 点解你系咪左手嘅？系咪用晒？ 我有个秘密，不过唔想讲。 翘手意思，大家咧就系、是、话好似平时诶点样讲咧，即系总之翘埋只手咯， 翘埋只手咯， 系啦， 翘埋只手唔想做嘢啊， 翘埋手唔想做嗰啲， 嗱系咪好奇怪啊？你会发觉就系有啲人咧 唔会左手， 我系左手。 嗱系咪嗱？如果你要将调翻转佢，你系好 唔 舒服噶， 唔识做。 总之咧就 系 你一翘，你就自自然然就 会系啊。 你都系右手啊， 我都系右手， 喺 上边嗰只吓，边只喺上边就得噶啦。好，咁各位同学仔留意啦噃，而家我哋会系组成我哋嘅组合第二个字啦。如果你是右手臂在上面的边个右手臂在上面 我 Michael 右手臂在上面的就是 U 又 U 了到你们 U 了 又是 U 了英文字母的 U、那即是你得到的第一个组合和第二个组合加起来就是 SAU 了非常聪明到你了你是左手臂在上面 左手臂在上面的就是 SA SAS SA， 咦，我咪 USA 咯 ，USA 啦，明唔明啊？ 明白。 咁所以咧，你就因为你嘅第一个组合同埋第二个组合嘅话，就会得到嘅就系有啲人系 U。 SA 或者 SAU 又或者系 SAU 或者我系 UU 咁样啦，好啦， 沙沙。 当你而系啦，又或者系沙沙，咁总之咧，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哋应该得到咧就系四个唔同嘅组合嘅， okay, 又会因为男仔同埋女仔有所不同啊！ 嗯、 哇，呢、這个分析系咪好犀利啊？ 好正啊！ 所以咧，你而家你哋用少少时间，如果你啱啱先听到嘅话咧，就去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嘅就系咧， 十指紧扣， 冇错，直觉地将佢十指紧扣，睇下你嘅手指。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手指公邊一隻搭在上面的、OK？ 那如果是左手手指公在上面是 U， 右手手指公在上面的是 SA， 跟住啦，你就是要不自覺地 跳手， 看下邊一隻的手臂在上面的，右手臂在上面就是 U。左手臂在上面的就是 SA， 组合完之后回来我们看看你是因应着不同的性别就可以知道究竟你的性格是怎样的了。哇， 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烈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 你测验时间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好心理婆婆， 系李婆婆。 玩咗呢一个心理测验，大家都觉得非常之有趣、啊， 好特别啊， 有趣啊， 系啊，未试过心理测验喐埋手嘅， 咪系 啊，梗系要啦，即系要喐手啊， 系啊， 好玩到。好啦，咁如果我谂，相信大家咧喺屋企咧都应该会知道究竟自己有啲乜嘢唔同嘅组合啦、 嗯。 到最后尾其实咧都系来自有四个唔同嘅组合嘅啫，包括嘅就 系 有傻傻啦，即系 S A S A 啦，仲、嗯、有好似阿小强咁样咧就有 U S A 啊，好威啊， 咁啊有 U U 啦，同埋咧就 系 就 S A U 嘅，我哋先。分析男士下， 好分析嘅嚟噶， 分析噶啦， 男女咁咪即系有八组咯， 有八组噶，咁啊其实、哦、 大家听住啦，男女不同啊， 性格同埋喺恋爱方面咧都会有唔同嘅一啲睇法嘅、嗯，不如先讲咗你哋先啦， 好啊， 首先要讲咗嘅就系小强嘅 USA， 唔知点解咧玩啲咁嘅心理测验，觉得佢个人其实都冇咁差，嗯、但系个人唔知点解，即系真实去相处嘅时候就觉得 你去进班啦、 啊。 你要进班房啊！你 我日日都奔头， 我知道你有好啦。USA 嘅朋友嘅话，恭喜晒！喺性格方面咧，系情意相挺嘅汉子。 哇！我想唱一首《 情与义值千金》啊！虽然咧睇落去咧好似好 cool 咁样啦，其实系好重感情嘅，系、 嗯、 会以直觉嘅印象会作为出发点，然后再以坚决嘅步伐行事，就系、是、嗰种睇你顺眼就会收你做徒弟，好帮你嘅嗰种。看你不顺眼的话就即他知道了， 就推你下去放牛班， 大哥型的人的， 我觉得我很合拍、啊 系啊， 我原来武林中人嚟嘅， 冇错，系嗰啲打输嗰啲系嘛。咁而咧喺越恋爱方面咧，就系唔会打冇把握嘅仗，恋爱成功率系好高噶。一旦认定对方嘅话，对自己有好感咧，就会火力全开。不过我哋太深，对女友嘅要求嘅话，同差异都好深啊。 冇所谓啊， 有冇俾人哋咁样投诉过你啊？ 曾经爱过，好轰烈。 曾经深爱已无情，系咪？好啦，咁你又睇下咯噃。如果系 Michael 嘅 SAU 男啦，系啦，咁呢一种咧就系智囊分析者。 我哋其实可以调转咗咁， 我都觉得系啊。 其实智囊头先嗰个都唔似你嘅， 唔似一啲， 我又唔系智囊， 系一滴都冇，我觉得。 一滴都冇，系。 好啦，佢话你好中意咧探求理想，探求呢一个真理，同埋咧就系擅长分析嘅，所以你会发现嘅就系咧。旁人有意見嘅時候嘅話咧，係一個給予者。你啊嚇，對於旁人嘅意見，一個給予者，俾人有一種咧就係冷靜穩當嘅感覺，好能夠妥善咁樣處理事情嘅。 真係唔似， 唔係好似。 喂，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今次遊戲幾好玩咧，就係話冇得揀嘅。你真係手指公向上，向上啊，冇得呃人。 直覺嚟㗎嘛，可能呢個先係真實嘅你啦。 係啊， 係咪啊？唔咁你咪開心啲啊！ 我合拍，你唔好嘈。 戀愛方面咧，好可能咧性之上。将自己喜唔喜欢对方嘅放喺其次，反而嘅就系跟对方能否发展落去作为第一大前提，系一个好适合爱情长跑嘅结婚对象。 都唔知系好似一挂人一巴又食一啖， 系咯， 又话人如果用性做取决， 呢个真系好奇怪。好啦，但系如果你我哋喺直播室冇啊吓 ，UU 男嘅咧就系永远乐观嘅国王，因为相信自己嘅直觉，所以会显得好自信。坦率天真，坏处就是咧对唔感兴趣嘅事嘅话咧，就会丝毫不想掩饰，会显得毫无兴趣而漠不关心。恋爱方面咧，就是自我得意嘅攻势咧，好容易自我沉溺咧喺热恋嘅气氛当中。不过咧，太过直率咧同埋乐观嘅个性，可能会误解别人对你系咪有好感，陷入自我得意嘅陷阱当中吓。而家系呢一类型嘅男人嘅话，就要小心啲啦。好啦，另外仲有咧就系傻傻。SASA 男嘅噃，超级理性嘅数位人啊，完全系以左脑为主嘅男性，系以咧步骤跟数位为行事嘅准则咧，总系条理分明嘅，唔能够察觉感情，所以俾人好固执同埋偏执嘅感觉。有冇识啲朋友啊？ 宅男嚟嘅，所谓 咩？你觉得系啊？ 系啊，咪就系对住电脑嗰啲咯。 好啦，恋爱方面嘅就系慢热专情嘅完美主义，会喺心中描绘完美嘅形象。面对真实嘅感情咧，就显得慢热同自闭。 系、啊， 但系 有几宅男， 通常 佢净系识得喺电脑同你倾偈，一见真人咧就。唔识讲嘢， 但系咁，佢一旦燃点热情之后，就会持续专情。就算对方啊响应冷淡嘅话，傻傻男仍然都会从一而终。好得人惊啊！ 老师咩叫硬晒太啊？即系边度叫太啊？我想问下，你教开说明解字啊？ 下个星期你揾翻嗰个梁博士啊，佢系广东人。 硬晒太个太字代表乜嘢？ 即系你揸车嗰堂太、硬得滞，你咪转唔到咯。 啱啱，系啦，即系主理你嘅方向嘅，系咪？好啦，至于女性方面嘅噃，女性方面嘅话咧，亦都 有四个组合啦。我想了解你， 我系 UU， 系 UU 嘅话就系直觉行事嘅侠女啊。 你又系侠女？ 热血， 你两个一 pair， 喺埋我哋结婚啦，会 结婚。我要识呢份。热血又充满个人魅力，但系会突然失控大笑或大哭， 以前嚟 一样啦， 真系啊， 系啊，大笑大哭， 但系会出自真心，亦都颇受朋友喜欢。 好准喎，你 最明显嘅就系中意买嘢， 似你啊，似你 ，exactly 一样， 一样一样， 全凭感觉。就算系唔实用同埋已经有嘅款式嘅话，你仲系要买嘅。恋爱方面嘅咧就系单纯嘅爱情至上者，以自己嘅心理感觉为主，唔会参考对方嘅客观因素嚟决定自己下一步嘅举动。只要对方有好感嘅话，日日咧就好似春暖花开一样噶啦。如果对方好似话即系有啲咩要劈腿啊咁样嘅话，就会惊天动地大哭一场。但系呢啲人都好容易变心噶。 我都觉得系， 我都觉得好准，百分之二百准 系啊， 但唔知点解你哋两个，我觉得真系 唔系好准， 特别系你啊， 点解你系都要话我？ 我唔知啊， 因为 系好唔合。 我系合拍， OK， 好。如果你是傻傻女的话呢，即 是 SASA 女 的 SASA， 不知道是傻姐 不是代表你的名字， 明白。 无坚不摧的铁娘子， 哇， 为人一本正经，被人家有很精明和很干练的距离感。如果跟傻傻女成为好朋友的话，是值得依赖的好帮手，但是认为是个敌人的话就很难搞了。恋爱方面想得太多的自我设限，交往前就会想得太多，对恋爱小心翼翼，很容易放弃，对主动告白的异性会难以招架，不过要小心反被聪明误吓。另外仲有，如果你是 USA 女咧，人情的好听众啊，散发出安心、温柔、善解人意的气质，是一个人人都想同你讲心事的好听众。如果别人苦苦哀求咧，总系好难拒绝别人嘅。好啦，至于恋爱方面咧，就是 USA 女啊，难以爽快咁样脱身。虽然咧就会理性咁样评估对方，不过陷入热恋咧就会完全被感情主导。当热情不在嘅时候，好容易因为对方咧对自己嘅依赖而无法爽快分手。我唔中意呢一种 拖泥带水， 系咪啊？ 明明唔中意啊，唔啱啊，吓！ 我觉得呢种女仔麻烦少少吓， 男仔会多啲。 好啦，最后咧就系如果你 SAU 吓 SAU 女啦，咁就系阳光味嘅大姐大。但是因为就是冷静观察和分析的性格，在同性之间是很容易会展现你的气概和责任感，成日都是女生之间的大姐大，而掌握全场之余的话又不失冷静和观察的。这个像不像是阿傻姐？我觉得好像 大姐大，我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至于在恋爱方面讲了，如果你 SAU 女的话，有目标的下手，操纵自己的感觉，能冷静分析对否对方是否是适合自己，一旦锁定目标的话就会用尽方法去追。虽然严谨以对，但是内心总有一把不可告人的浪漫情怀。 真好 的， 烈火， 我觉得这个好法国夫妇。 是啊， 好，到底听的朋友呢准不准呢，回来我们就会有另外一 set 的心理测验。 今天呢会跟大家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居住的地方。 哎，好啊， 在你心目中有没有一间屋是你的 dream house 呢？咦，你隻眼有少少， 我都话 系咪啊？ 我都话佢爆咗微丝， 系做咩事啊？见到你眼火爆， 打针啊！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暂休，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今天叫做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快到晏昼十二点钟。听日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翻嚟咧会仲有另一 part 嘅心理测验，然之后就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嘅啦。三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我哋先听咧十二点钟新闻报告。 供俾市民使用，包括举办学校运动会等。被问到今届奥运，唔少市民透过观看直播参与活动。政府未来会唔会考虑购入更多赛事嘅转播权？杨德强话会检讨今次嘅做法，系唔系有其他运动会可以考虑作转播？当局会再睇情况。十几个教育团体组成教育专业联盟，派出13名代表参加新一届选举委员会选举，表示希望选出以教育为先、对香港教育政策有规划和决策能力的立法会议员和特首。 教育专业联盟的政纲强调多元、专业和稳定，坚持一国两制，建议政府加强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强化两民三语的语文政策，规划发展成为大湾区和亚洲教育枢纽，亦都建议检视现行教育条例和教育专业守则，应对社会变化。评论到教育局早前话同教协终止合作关系，联盟表示尊重教育局局长的专业决定，认为教育团体应该聚焦教育事业。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5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87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0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8，升15.2；美团225蚊，升11.2；快手84.5毫半，跌3毫半；阿里巴巴188.2，跌5.3；比亚迪股份267.6，跌7.8；中芯国际26.6毫半，跌1.5；盈富基金26.94，升2.4；吉利汽车27.2毫半，跌5仙；中国平安69.5毫半，升1.5毫半；长城汽车34.6，跌1.6毫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94，瑞士法郎8.505，澳元5.723，加元6.195，新西兰元5.463，欧元9.1512。每百日元对港元7.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8。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0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6140蚊，跌5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8.78美元，卖出173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咁先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慢线有坏车，龙尾就接近北角政府合处噶，就系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慢线有坏车，龙尾就接近北角政府合处。咁另外跑马地嘅体育道近住木球会对出咧有交通意外，较早前咧就全线封闭，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影响到跑马地嘅体育道近住木球会一带咧就车多。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合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天水围天池路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波成啊，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二台40周年，你谂住点庆祝啊？ 阿斌臣啊，呢句歌词我自己谂噶。二台40周年很兴奋，就是这样啦，可以形容我这刻的心情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社企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小姐。 我觉得最大嗰个推动力系咩？我觉得个社会上需要。以往虽然我以前就唔系做呢个行业嘅，但因为自己个人嘅兴趣好中意啦，咁都想以一个唔同嘅角度去处理同埋带出环保呢一样嘢咯。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爷爷啊，爷爷啊，啲嘢越嚟越贵，系好定系唔好啊？ 啲嘢越嚟越贵，就梗系唔好啦。 咁点解你成日要祝人年生贵子嘅？你应该要话祝人年生平子啊嘛。爷爷啊，爷爷啊，咩叫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即系一样嘢未解决咧，另一样嘢又出现喎。 系咩？咁点解头先你望住嗰本有好多好多女仔嘅书，不停咁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嘅？ 有问题唔识答，有问题唔想答，不如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俾佢听《风骚快活人》啊，因为你只会听到佢不停咁样。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第二部分嘅心理测验时间咧，心理婆婆又喺度，好心理婆婆， 李婆婆， 嚟啦， 我唔系我，唔关我事， 我冇揿你粒嘢， 我冇， 有啦有啦有啦，好啦，咁而家我哋同大家咧就系咧，要谂下嘅就系你嘅人嘅一生啦，有啲时候咧，你真系会特别觉得开心嘅，就会谂下第时有冇间 dream house 喺你嘅梦中噶，尖尖 尖，其实咧 dream house 系一个 dream 啦， 系啦 ，dream house 摆喺边度都系个 dream， 譬如摆喺个湖边啊、山顶啊。系啦，即系都系一个 dream。 系啦，嗱，环境啦，当然系啦，里面点样装修啊，或者系间屋喺边度啊，系咪啊，同啲咩人住啊，咁呢啲咧都系你嘅未来，咁啊好开心嘅一样嘢。即系如果你任你谂，任你讲，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下点？未来究竟你谂想住喺啲乜嘢？ 我好耐以前睇过一套港产片， 系 咪周润发做？系咪梦中人咧？即系讲 系梦中人， 有两个先嘅，一个先咧就讲个套戏喺嗰间屋咧喺个泳池上边。有一个先咧，就系周润发做嘅，就系话系啊，望晒全部海啊，嗰个系咪梦中人 咧？我唔知啊，我冇睇。 即系总之系环海嘅，即系四围咧三百六十度都环海嘅，一间 三百六十度环海啊， 一定好冻，好大风， 又潮湿又， 但系就好靓咯。另外有一间咧，就佢喺个泳池上面嘅，即系一个水池啦，即系屋下边已经系水嚟咁样，都系好靓。 哦 ，OK， 你系中意咁样？ 我觉得几好咯。 地方喺边啊？ 地方喺边啊？ 任得你谂，世界各地。 我哋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边度都得。 香港都好啊。 我有冇咁嘅地方？不过问题好贵啫嘛。 系啊， 你买唔起啫。 系啊。 唔好谂，唔好谂。未来嘅话，总之嘅就系任得你自己谂嘅话，究竟希望你自己间屋系点嘅咧？小强， 我谂住喺德国嗰啲草皮。 点解要德国咧？ 点解要草皮？ 法国得唔得？ 森林得唔得？ 唔得唔得。以前我中意瑞士嘅，即系大草皮啊，小火车屋仔。有。 我去过。 我好中意瑞士。 我都中意瑞士， 都 系。 我 中意啊。 我觉得好闷啊。 系噶系噶，我见到瑞士系好靓啊，但系你见到山上面得一间屋。佢真係呢飞一个嗰啲回力镖都飞唔到人啦。 係呀、但係所以而家我转咗去德国，因为我觉得德国就 modern 一啲。 係 啦。咁嗰间屋呢可能係玻璃、石屎、钢筋，好现代化。 哇，材料都諗埋㗎喇。 梗係啦，颜色嘅灰。白。间中有一点红。就係咁啦。 有咩好呢我想问。 型咯，我中意咯。 灰白系间中一点红。 望咩咧？你间屋 吓？望草地咯。前面有个湖。 要草地啊，唔系森林，系嘛？系草地，即系 后边有山。 前面有草地，有个湖，有两个天鹅，有两只， 非常之好。醒啊你！ 香港有个坟场， 我唔醒， 我 唔醒。 香港有个坟场系咁嘅，啱晒你。 系啊， 灰白色嘅墓碑，啱晒你。 我会带一啲红色嘅玫瑰嚟去点住嘅墓碑， 啱晒你啊！啱晒。 好啦，各位朋友，我哋翻嚟啦噃。 好。 咁其实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未来你究竟想住喺边一类型嘅屋，都可以分析到你嘅性格。好，各位朋友嚟听一听啦，我总共咧会有好多间屋俾你拣噶，目不暇给。第一间就系远离村庄嘅山中小屋，住喺山上边， 唔中意。 点睇？我拣呢、這个， 中意， 正可以避开你。 中意， 我住山脚咯，你咪住高啲咯。 好 ，B 有装修过嘅日式。庭園房屋， 咩榻榻米嗰啲啊， 系啦，或者出边好可能有一啲嗰啲 花园仔， 日本乡下地方嗰啲屋仔啦。 C 閒靜嘅住宅區，地段最高級嘅洋房，呢、這個冇人揀嗬，係啊，你哋都冇乜反應。 我括住先， 我聽曬先，我係 考慮。 好，遊玩、購物都好方便嘅城鎮公寓，我 一定唔中 意。我以前細個可能會揀嘅。二鄉下嘅舊時農家民宅，呢、這個我都有諗過。F 機能性係啊，機能性好好嘅一啲簡約。饭店式的住宅， 呢、這个我有机。 Furnished apartment 你中意呢啲啊？ 中意呢啲， 即系嗰啲酒店式嗰啲咯，酒店式嗰啲咯。 都几 好冷嘅嗰啲， 但系嗰啲好方便咯、 啊，好 洗衫又可以攞落去，又可以洗啦。 冇错， 系啊，又 有 管理。好 ，A B C D E F 拣边间屋系咪好难拣咧？ 好啦，我拣乡间小屋。 乡间小屋啊， 第一间。 诶，第一间系山中小屋。 哦，山中小屋， 你系乡间小屋系 E 啊 ，Michael。乡下嘅旧时农家民宅， 唔、哦、系山中小屋。 山中小屋，唉、死啦，要住喺你隔篱添。 同野兽混 合。 你计唔计讲多次 C 同 F 啊？ 好，重复一次好冇？ 净系 C、A、F 啫。 我想重复一次， 净系 C 同 F。 有人讲啦， 远离村庄嘅山中小屋系 A， 嗯 ，B 就系有装修过嘅日式庭园房屋， 嗯 ，C。閒靜住宅區地段最高級的洋房 ，D 遊玩購物都好方便的城鎮公寓 ，E 鄉下的舊時農家民宅，而 F 咧就係、是、機能性佳的簡約飯店式住宅。 我都係揀 C 啦， 即係 service apartment。你揀 C 啦嘛，揀、 啊、 定啦嘛，好。翻嚟话俾大家听，你究竟想住喺边一间房嘅话，或者系你自己嘅屋，亦都可以能够分析到你嘅心理究竟系点样嘅。 好的， 想话俾你听嘅就系你嘅金钱概念系点样嘅。 好啊。 地壳咁快吹自己，套紧自己，脱下恋爱壳，尚有外壳。受太耐，跳下去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以外，走在华丽世代，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 嚟自荆棘海象嘅朋友泳儿啊，星期一11:20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 到终于得记得等待，若你再叫我归来，归来，荆棘海能越过就有味。 心理测验时间， 好，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时间，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 好啦，而家我哋嚟你个诊断啦噃吓，咁究竟咧你中意住啲乜嘢嘅地方啦？你嘅屋企系会点样嘅话，可以知道你嘅金钱概念系点嘅。咁喺讲我哋嘅诊断之前嘅话，又想问一下你哋两位啦，对于金钱你哋又点睇法呢？强强。 我覺得揾得嚟要使，識使， 要使先，係 啦， 識使好好。 因為如果唔係，呢啲錢擺到冇意思嘅， 啊， 死錢嚟嘅， 真 嘅。 所以你就使咗個2000蚊消費券啦， 使咗佢， 使咗個先提錢啊嘛，係 啊， 係咪 啊？ 如果唔係嘅話，只係一個數字嚟嘅啫。 我就開始而家覺得咧，就一路使，但一路又要使得嚟咧，又要儲翻啲嚇。如果使曬咧，咁就真係只有今天，沒有明天啦。 嗯，就會喺自己可以有嘅範圍裡面，係嘛，好好地享受，係咪咁講啊？ 冇錯， 冇錯。好啦，既然系咁嘅，我又睇下你嘅真实嘅性格，同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系咁嘅话，又啱唔啱咯？咩事？ 俾一秒钟我睇下， 你想改啊？ 改答案， 一秒够钟， 唔改。 OK， 得。 OK， 你系拣咩嘢屋话？ 是曼克顿式嘅。 曼克顿式嘅 有曼克顿式， 你拣咗呢个咩？ 我自己拣 C。 哦， 我觉得系曼克顿 直正嘅住宅区， 哦， 以地段最高级嘅洋房，你系拣过，睇唔出你咁样个噃。我成日感觉上呢啲好贪慕虚荣。 系， 嗯，啊， 我系啊。 如果系拣 A 嘅就系我同埋 Michael 啦。 山中小屋 拣过就系山中嘅小屋啦。对于金钱嚟讲嘅话咧，其实基本上系冇乜欲望嘅人嚟嘅。 唔似喎。 边个先？ 你 讲紧 李婆婆， 我唔似。佢话不求多，净系以少量嘅收入咧，能够自给自足嘅类型嚟噶， 已经满足啦。 唔会喺不必要嘅事物上面咧系有多嘅支出嘅，甚至乎喺社交上嘅节省开支嘅倾向，嗯，即系绝少会请人食嘢啊。 是难本书啊， 咁我都觉得我系嘅。OK， 好啦，咁而 B 咯噃，如果你系拣咧。住喺一啲嘅日式庭院嘅房屋嘅朋友下，埋头工作，储蓄型、稳健型，你对于金钱咧系抱有稳健想法嘅人，觉得必须系以正当嘅手段去赚钱，而且花喺正当嘅用途上面，系勤劳工作、踏实嘅类型嚟噶吓。 好啊，呢个吓， 所以我哋冇人拣。我都觉得其实我有谂过嘅，即系日式庭院嘅房屋都几靓噶，即系出边有啲 sand garden 咁样啦，系嘛，即 系 种好多花，都几好嘅。但系好可惜，即系我哋香港比较难啦。好啦，咁而拣 C 嘅就系直正嘅住宅区，即系你啦，最高级嘅洋房吓，听住。能够区分乜嘢钱应该花，乜嘢钱唔应该使， 嗯， 你系精打细算并且以高效率赚钱嘅类型， 正 睇唔出，睇唔出。 对于有价值嘅事物，先至会马上落手。除此之外嘅话，你嘅消费咧都其实有时都会比计计较嘅噃， 嗯， 而且系十分之呢句好，呢句好准，好擅长杀价。 嗱， 买乜都杀噶。 我觉得你呢个环节我非常喜欢，我想系 title sponsor 你呢，這个好心理婆婆，因为我咧好准啊，又合客啦，又使钱啦， 氹得你好开心啊， 系好 开 心，我高兴。 我就花呢啲钱。 佢唔理佢准唔准，总之开心就得噶啦。 咁啊啱噶啦，做人都因为咁啦，系咪啊？我哋做呢个节目都因为开 心 啫嘛。 系啊，好 开 心， 最紧要开心。 系啊。 好啦，如果你拣 D 嘅就系游玩购物好方便嘅城镇公寓吓，嗱挥霍，但系咧就唔会为玩乐嘅钱苦恼嘅类型嚟嘅。你所谓嘅挥霍型咧，系有好多想要嘅嘢，而且咧只系在乎就支出咧总系多于收入嘅，亦都不知为何你喺玩乐上面嘅钱总系唔争嘅。令人觉得好不可思议，好喜欢的就是为了钱的话， 明白， 是啊，给啊， 好的， 不理的，但是那些人觉得我就说他这样花钱，我怎么办，但他又有啊， 他身边的人可能会挺辛苦的。 哦，即係你講緊佢個男朋友或者 係 女朋友， 翻得起咪 OK 咯， 翻得起咯，但係 有時 擔心噶嘛。 你又請嗰班豬朋友食飯，就食咗8000蚊。 唔係，或者話喂，有冇搞錯？用5000蚊嚟買一個武器？ 唔 係，我都有聽過㗎。網上面嗰啲啊， 係啊，會好怒氣 嘅，使好多錢嘅，但係唔知點解佢使極極有咯。好啦，另外仲有就係揀E啦，鄉下嘅舊時農家文宅，我都想揀呢個。 我曾經有一秒想揀， 點解咧？點解唔揀啊？到最後尾。 因為我都 是 貪 慕 虛 榮， 一看就知道 你 好了。這個呢其實都挺切合我的，我覺得不在乎金錢，會在收入範圍之內做規劃型的類型的。你對於金錢沒有什麼想法，覺得可有可無的，沒有奢侈的慾望，亦都討厭拼命工作，而會在收入範圍之內充裕過生活的類型，就是會選這間屋的了。 都挺好的， 這個都不錯， 挺好挺好。 好了，而選 F 的就是 F 又有一秒想谂过， 点解咧？ 因为我中意去 酒店， 系啊，酒乜、都摆好晒俾你，系 又啱嘅。呢、這个 service apartment 我都有住过吓、都唔错嘅。呢一种嘅就系你嘅金钱嘅观念啊吓，好轻率，有钱系唔会放过嘢嘅，有几多就使几多，就算有赚钱嘅话，都总系处于缺钱嘅形状。 阴公啦呢啲， 系啦， 月光一族啊。 月光一族有冇曾经尝试过系咁？ 有， 有 吓 系咩？我冇啊，从来都唔敢咁样噶。我系会点样咧？ 你好理性喎，你个人。 唔系，而系我系怕自己会穷。 好辛苦噶， 因为真系试过有啲咁嘅时间，我真系觉得咧自己系好唔开心。 你最穷系点样穷咧？ 我最穷系成日都会担心下个月咧我要交租嘛，因为我自己要搬出嚟住啊嘛，咁所以咧就会成日都会担心我冇钱交租咯，或者系交完租之后冇钱生活咯。我试过系。咁噶，所以我就唔想再过呢啲咁嘅日子，咁所以之后咧就有一个哲学，我自己就会咁嘅。譬如可能我赚100蚊嘅话咧，我只系使20蚊，就会系、 那个比例真系咁大， 个比例真系要咁样咯，跟住就储80咯。咁当然嗰80嗰阵就唔系完全储晒啦，咁你可能就即系平时嘅使费啊，咁啊投资我亦都唔会啦， 唔好啦，真系唔好啦， 我 哋呢个年纪唔好。 唔系啊，系我咯，咁我觉得就系我有，即系我师傅曾经有讲过我嘅，佢就系话咧，千祈唔好，你嗰 啲 全部都系咧，啲 辛 苦钱嚟嘅，血汗钱嚟嘅，一投资啊，同人哋夹粉要做生意嘅话咧，就会蚀钱噶啦。果然真系啊！ 蚀咗， 我买咗人人都买嘅股票，到最尾都跌啦。你知我讲边只噶啦？ 大家咁话啦， 稳阵啦啩，系咪啊？所以咧，唔 大笨象都会变马，都变老鼠啊！ 冇嘢可以真系可以好得过 cash 啊！我觉得好，你哋又点睇咧？ 我 系啊。 真係覺得係應該要使嘅啲錢，真係要使。當然啦，你唔好揮霍啦。但係你譬如話100蚊，我可能真係會用50蚊或者60蚊。 哇！使50蚊啊？ 係啊， 使一半。 使一半。另外一半咪儲起佢或者諸如此類啦。 咁會唔會先使未來錢咧？ 唔會啦。 係啦，先使未來錢我就從來都唔敢。 因為我真係 信用卡算唔算 啊？嚇！ 信用卡算唔算？ 梗係算啦。 我試過， 但係都市人而家我諗冇邊個唔用信用卡嘅喎。 係，要識得用咯， 唔好還免批咯。 係啊，我試過啦，好痛苦。 還免批就好大件事， 真 係 好痛苦。 唔好啊， 你還20年都還唔曬。 啱啊，冇錯，係計過呢條數㗎啦。 計過啊， 係啊，其實冇著數㗎嘛， 冇著數，千祈唔好，千祈。 不過兩位咧，即係一個同我嘅少少唔同咧，就係因為咧，我使錢咧就唔係淨係使我自己錢啦，我要為屋企人使啦，譬如買嘢俾小朋友啊，譬如交學費啊咩，好多嘢咧個出發點咧，反為咧就唔係從自己。系谂下到底佢哋需要啲乜嘢咧？咁啊更加复杂。我相信咧，做爸爸妈妈都好明白我的心情嘅、好，好心理嘅时间咧，就去到呢一个12:29嘅。 系 翻嚟咧，我哋朝下今日嘅片段人间。 紧要啦，准备纸巾啊！我估计要。 唔系啩？ 我讲我自己。 OK， 咁啊，大家要小心啲，唔系小心啲。 我真系因为眼睛发炎，所以可能会流啲眼水。 爸爸先。 好啦，先听咧呢一个十二点半嘅新闻同埋呢一个财经消息啦。 好， 今日星期一多云啦，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嘅，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先听新闻报告，稍后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星期三起，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向60岁或以上人士派发即日筹，俾佢哋喺派发筹号当日嘅指定时段喺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发言人话，为70岁或以上长者派发即日筹嘅安排，自上个月29号推行以嚟，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运作畅顺。喺评估实际情况之后，决定将即日筹扩展至60岁或以上人士。每名人士亦都可以由最多两名照顾者陪同接种，而陪同人士可以一起接种疫苗。即日筹派发时间由每朝早的7:45开始，先到先得派完即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每日下午1:30至2:30关闭清洁消毒，最后一节的接种时段是晚上7:00至7:30。政府今日起实施新防疫安排，将海外地区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组别，实施相应的登机、检疫和检测要求。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安排的风险不大，加上有足够的检测，万一有个案感染，相信可以及时找到和识别出来。不过曾其恩说，全球都受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将来可能所有地区都属于高风险。较稳妥的做法是要求航机上的人员和乘客都必须打齐针，减低交叉感染的机会。被问到本港有不少输入确诊个案已经接种疫苗，曾其恩说，接种疫苗是多一重保障，政府需要做的是为所有入境人士，尤其是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士检验有没有抗体。截至上星期五，消委会收到102宗有关电子消费券的投诉。总干事黄凤娴提醒消费者使用消费券不设最低消费，亦都要留意用消费券交易退款嗰阵，商户应该将款项退翻去消费券的户口。黄凤娴在一个电台节目说，84宗投诉涉及早料优惠或某些商户未能够完成拍卡交易，49宗涉及支付平台技术和客户服务，其余是商户不肯退款或者退款有问题等。他提到有个案到一间的百货公司用消费券消费了几百元，但百货公司以对方用消费券为由不能够享用公司本身的优惠，如果要退货都只能够退回百货公司的购物券，而不是退回消费券的户口。黄凤娴说，有关的做法不合理，消委会会跟进个案和百货公司调停。南京昨日冇新增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是自上个月20号爆发今轮疫情以来首次录得零确诊。全市累计有231宗本土个案，今日再多4名患者达到出院的标准，转至定点医院进行康复隔离。当局说，根据专家评估之后，决定将两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强调，零确诊并不等于零风险，目前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面对高传播力、高病毒载量的 Delta 变种病毒，防控工作要时刻绷紧，稍有不慎都会功亏一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云彩，磊落遍天一方，这星海也装满似春风暖的爱，愿花开心无挂碍。 片段人间，最后一次约会。 喂，边位？ 唔好意思，请问系咪张家伟先生啊？ 哦，系啊，你边位啊？ 你唔识我噶？ 咁你做咩打俾我？系咪识有保险啊？借钱嗰啲唔使啦，唔该晒。 唔系，等等，唔好收线住。你虽然唔识我，不过你应该识得我太太，佢叫陈美仪，英文名阿 May。 阿 May 呢个名字我几乎黑埋眼都记得，唔止系个名，佢个样子、佢嘅声音，呢二十几年嚟，我差唔多每日都会想起。 喂喂，张生， 哦 ，sorry 啊，唔好意思，系我认识你太太嘅，不过我好多年冇联络佢嘅咯。 我知， 佢最近好吗？ 唔系几好啦，因为佢病得都几紧要，我估时间都无多啦。你今日点啊？ 都系咁啦，痛嘅地方依然都好痛，唔紧要啦，我都惯晒，咪叫医生打多支针止痛咯。总之过得一日得一日啦，我而家仲可以要求乜嘢？ 老婆，乐观啲啦，唔系乜都冇晒希望噶。 阿文啊，你自己都系医生，你应该知道我呢个病仲有冇希望。其他病人你可以安慰一下氹下，我呢你就唔使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难过，对呢个世界其实我都已经冇咩留恋，几时走就几时走啦。我唯一仲有一件心事，唔知你可唔可以俾我完成呢？ 系乜嘢呀？ 我讲出嚟，你唔好嬲。 我唔嬲，放心，你讲。 我好想见翻一个人。 你想见边个？ 系我认识，系我认识你之前，我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佢叫做张家伟。我哋系中学同学，由中三开始就拍拖。当时我哋都以为将来一定会结婚。不过出咗嚟做嘢，我先至知道两个人喺埋一齐，唔系净系讲话我爱你，仲有好多现实嘅条件要兼顾。阿伟中意玩音乐，想做歌星，不过参加过好多个比赛，佢都失败。佢勉勉强强咁样揾咗一份文员仔嚟做，做几个月又辞职。我同佢嘅感情。就是这样而成日闹交。 你究竟几时才肯长大啊？ 你又想讲什么？什么意思？ 看看你啊，份份工都做不长的。我想问你，你究竟想怎样啊？ 小姐啊，我根本不喜欢那些工作，当然做不长了。 我知道你想做歌星啊嘛，你发明星梦啊嘛。张生啊，这个世界发明星梦的人好多啊，而其中可能只是得千分之一的人可以心愿成真的。我问你， 你参加过咁多个比赛都唔得，你仲想点啊？你不如算罢啦。 你而家真系睇死我，系咪睇死我先？ 我唔系咁讲，我系想讲，人系要懂得同现实妥协嘅。明星梦系唔可以攞嚟当饭食噶，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你嫌我穷啊嘛，系咪啊？ 我嫌你穷啊，就唔会同你一齐啦。 骑牛揾马啊嘛，你揾到有钱嘅睇下走唔走？ 你而家讲紧乜嘢？我同你一齐挨咗咁耐，你咁嘅嘢都讲得出 ？Sorry，OK。总之，如果你觉得我冇前途，我唔阻你。 嗰次闹咗一场大交之后，佢好耐都冇揾我。我为咗面子，又唔想主动揾佢。后来就识咗你。我身边嘅朋友同埋我屋企人都走嚟同我讲，叫我今次要好好珍惜。我明嘅，喺佢哋嘅眼中，你系一个好有前途嘅医生，而阿伟就系一个吊儿郎当嘅无业游民。我梗系应该放弃佢而拣你啦。可能系我对佢已经绝望啩，又或者我被其他人影响，我最后都冇再联络佢，后嚟就嫁咗俾你。 咁点解而家又想见翻佢？嗱，我唔系嬲，我好奇问下啫。 我都唔知道，可能系唔甘心啩，又或者可能想喺临走之前重温一下以前嘅回忆咯。阿文啊， 嗯， 你可唔可以帮我完成呢个心愿啊？ 冇问题，我帮你找他。张生，可唔可以去医院见下他啊？你今次唔去，我谂将来都可能冇乜呢个机会。 好，我去。 唔该。就是这间病房了，你进去吧。 我进去那你怎么 样？他想单独跟你聊聊天，我在外面等得了，你进去吧。 好。阿美， 你来坐了。 嗯， 坐啊。 哦， 怎么样，忙吗？ 呢排唔算好忙 啊。系、哦，我都未恭喜你添。 恭喜我？恭喜我啲咩？ 恭喜你，终于都成为一位歌星咯。心愿成真，唔值得恭喜咩？ 唉，歌咩星啊？歌星啊，唔敢当啦。歌手都可以勉勉强强叫到嘅，咪、出下唱片啊，有时做下 show 啊咁咯。其实讲真，有一份工，不过性质唔同其他人啫嘛。 系一份你中意嘅工，啱唔啱？ 啱。其实咧，我想问，点解嘅？ 点解咩？ 点解经过咁多年？大家都冇见，你仲会想见我嘅？ 呢个问题我都问咗自己好多次，应该系话咁多年嚟，我都成日问自己，点解仲要挂住你？点解仲要为咗你同唔开心？我明明有一个好锡我嘅老公，有一个好幸福嘅家庭，但系点解我总系觉得？我的生活还是浑浑噩噩，好像欠缺了什么咁。本来我未必会有勇气再找回你，但是我就来要走了。如果现在不找回你，以后都不知道会不会再有这个机会。 不要这么说，一日未输都不要认输嘛，是不是？你的病会好翻的，乐观点。 对于生同死，我而家已经唔系好紧张啦。阿伟， 可唔可以应承我一件事？ 可以可以，系咩事啊？ 可唔可以车我去睇一次日出？ 你冻唔冻啊？ 唔冻。 你只手好冻， 因为我想你拖住我嘛。 有关系咩？ 谂翻起嗰阵时，我哋冬天拍拖，你最中意捉住我只手，放喺你件大褛个袋里面。 好耐啦，呢时仲谂嚟做乜嘢？ 唔谂以前，唔通谂将来咩？对于我来讲，以前已经是一切。阿伟，你嬲唔嬲我？ 嬲你？嬲你啲咩？ 嗰次嗌交之后，我冇再找你啦。 其实我是有找过你的。 点解我唔知嘅？ 我次次打电话嚟，咁啱都系你妈咪听，佢次次都话唔喺度啊，系咪收线？我明白的，他根本不想我再见你。当时我自尊心很强，你知道无业游民，大家经常这样叫我。我想你都是乱揀医生的了，生起上来我就不再找你了。现在想起上来真的很傻。 是，我们真的很傻，嗌一场交就没了半世人的幸福。 没办法了，可能是缘分吧。 唔舍得你， 我知道，我都系。 你喊啊？ 唔系啊，风吹咗啲沙入眼啫嘛。 我唔信，你唱只歌俾我听啊！你嗰张片我有买噶，不过我而家想听你唱俾我听。好不好啊？ 好，我唱俾你听。我一路喺佢耳边哼住歌，抱住佢慢慢远到喺我怀中嘅身体。我知道系时候要讲再见。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